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讲心事好容易，因为今日礼拜二，我系小张张。 琴日有人水煮大闸蟹，哎呀，好嘢真系，唉、哎， 又摆我上台， 有啲嘢都唔识得解，真系完全系冇解。我系小蕊蕊， 快啲啦！ 琴日系咁打黑痴，今日有树窿同大家一齐心思思，我系小羊羊。 急 call client， 急 call client， 马小强遗失 client。如有十镬，请出归还。 冇他人，但系隔篱有个 Brian。 唔系， 唔系，我真系。Brian is Brian，call Brian，call Brian。 喂，好啦，嚟啦，星期二，今日因为有树窿，树窿第一开呢日关心事。 系啊，同大家声早晨， 早晨， 早晨。 到底咪后面佢哋做紧乜嘢嘅咧？咁样吓，我一阵间咧就吓，即系考虑下，即系可唔可以 老师又 好啦？有个咁好嘅后辈， 水煮大闸蟹。 唔系你究竟点解又系咩味啊？ 点解又 有咩做噶？ 就系咁嘅。话说琴日咧就有两只大闸蟹啦。咁我就未，其实我咧要戴个头盔先。我系唔系好中意煮嘢食？我净系中意食嘅啫。 你劏个蟹未啊？ 未。 都未， 都未，鱼都未汤过。 水鱼汤嘅未啊？ 成日俾人当水鱼汤就有。 佢俾人汤 嘅。我俾人汤，系啦，呢个应该知道嘅。咁之后咧，咁琴日咧嗰只大酒，因为我好夜翻屋企，我学完呢个西班牙文之后，咁、我翻到屋企第一时间，我 带佢周围走啊。 有啊，佢系啊。 我个袋都未摆低，我一冲入屋咧就点咧？我觉得佢哋绑咗成日，我觉得佢好辛苦。 系啊。 咁扎住佢噶嘛？ 你带埋出，即系你一路喺佢身上面啊？ 其实佢琴日喺度做紧节目嘅时候，嗰两只蟹已经跟住佢噶啦， 系啦， 系已经喺佢侧边噶啦。 嗰只蟹生命力好强， 冇错， 冇错，等你明白生命力。 你尖沙咀睇人哋嗰啲玻璃柜，全部大闸蟹，你剪开晒佢啊！ 唔系啊，咁我 exactly 系咯，咁我以为我 继续继续，即系你见到佢好辛，你见到佢好辛苦， 我又觉得好辛苦，同埋咧，焗 咗佢一日， 焗咗佢一日，同埋我又觉得我点样都要。洗佢噶啦，即系洗嗰啲大闸蟹噶啦。咁、我觉得又想洗干净啲，咁我就翻屋企即刻剪开咗嗰条草，咁就哇两只喺个水入面好似变咗条蛟龙咁样，系非常之生猛嘅。咁我即刻急不及待咁 样 影低佢啲 蟹 影子啦，啲蟹子啦，咁之后就 send 俾某啲同事，咁佢哋即刻咧连珠拍法，唔系咁样噶，你唔好炸。条仔洗走啊，水鱼咁样，咁我要洗佢嘅，你唔使擦开佢洗噶，你就咁用水冲佢就得啦。咁样 用牙刷擦噶嘛， 系咯， 系啊， 唔系啊，咁 擦佢背脊啊， 擦佢背脊。 咁我唔知啊嘛，我平时食开嗰啲可能 佢好仁慈，佢想就 系 享受 系 巴菲嘅乐趣， 临俾人事之前离开呢个世界， 冲一阵凉， 同埋 同佢擦 沐浴 露，系嘛咁样。 咁但系经一事 就 一事，之后啦，之后 啦， 又咧。有人提好心提醒我咧，要點醋加姜絲。咁、我咧就唔，因為我琴日係一個勁打乞嗤、勁鼻敏咁嘅狀態啦。 咁咪啱咯。 咁之後咧，我就有加姜絲嘅，但就加豉油，加幾粒啲辣椒仔。咁佢哋就唔係咁樣食噶，咁樣咯。咁但係我覺得，咗佢啦， 經一事長一智。 無論點樣都。我觉得好食咪得咯，好好食啊！两只大闸好好食、啊， 你几大都话好食嘅， 亦都多谢咁多一位同事嘅关心啊。 OK， 你觉得佢牺牲系值得 嘅，牺牲值得嘅。 但系佢真系死得好惨， 但系绑咗成日有啲辛苦啊。 唔系，个问题系其实所有嘅嘢，佢点样处理佢啦、清洁佢啦、蒸佢啦、用啲咩点啦，成件事嘅话咧，嗰、那个过程嘅话咧，我都系有参与嘅。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话嗱，我觉得嘅就系蠢系蠢在嘅就系，如果你唔识整嘅话，其实你只要上网，我有千千万万嘅人嘅，我会教你应该要点样去处理。 因为我觉得一百个人都有一百个演哈姆雷特嘅做法，一百个人煮蟹都可能有一百个煮法。 点解一定要？点解一定要 traditional 嘅点冲咧？或点醋咧？ 咩叫传统咧？点解会有 traditional 咧？就系因为其实嗰样嘢 系最智慧， 系啦，系佢嘅智慧系会令到所有嗰啲精华嘅嘢果都会系个 keep 住喺个蟹里面啊嘛。呢、這個人咧，仲要同我講嘅就係話，我話如果係嘅話，你而家咧已經將佢拆曬嘅話，我諗呢一陣間你蒸嘅時候咧，佢好似 猛 鬼 咁 樣，啲爬爬爬喺度找噶啦。跟住佢就話唔緊要，我將佢斬點咪得咯。你話你咪想死？ 你知唔知你一斬咧，所有嘢流曬出嚟啊！最寶貴。 我咪同佢講咗咯，我大閘蟹唔係咁整噶嘛。 你受教啦，你聽。 之後咧， 跟住就要發脾氣同我講，你唔好理我啦。食得咪得咯， 因为就连珠炮法，阿懒就连珠炮笑我啦，之后点知潮潮又笑我啦，所以我一路整嘅时候，一路喺我复打 message 你妈咪有冇闹你啊？ 佢就有得食就得噶啦。 哦，妈咪唔会闹嘅。 其实我点解会咁紧张啊？因为我知道你会整埋俾妈咪食，我就 系 即系担心嘅就系你嗰只蟹会整得唔熟，咁跟住到最后咩时候就会累到杨妈妈啫。系啦，其实你系点嘅话咧， 最紧要熟就得噶啦。最熟啊嘛， 熟啦！我谂相信你应该系，如果你咁样处理法嘅， 应 该蒸几多你都唔知咯。 点会啊？ 你知唔知要蒸几耐啊？要 十分钟嘛？你 系啊，系我话俾你听噶嘛，系咯，系啊，懒话埋俾你听噶嘛。 大家都有， 系咯， 所以就二十分钟咯。 冇错，咁啊，今朝早 其实我特登都咩啊？我都二十分钟 再蒸多啲， 再蒸耐少少， 系咯。所以好得意嘅呢个世界系咪？真 系 太阳底下无新鲜，唔系咯？原来 你冇其他嘅，即系有时候我觉得做人点咧？都唔 有創意， 即係應該要尊重傳統。 創意大， 但喺傳統底下咧，我都覺得係接納一啲創意嘅空間。 我明，但 係如果唔係愛迪生就唔會發明到呢個。 咦？即係你話下，你下一個，你下一個愛迪生 搞啊！愛迪生喎， 你下一個愛迪生 啱唔啱啊？關愛迪生咩事啊？愛迪生同大閘蟹嘅關係喎。 你 即系人类就唔会上到月球噶啦咁样。 喂，上月球嗰个未必食过大闸蟹， 同埋上月球食唔到大闸蟹噶，只系会飞嚟飞去噶。 你讲 嗱，我只系希望嘅就系以后如果你有啲咁样嘅实验咧，请你唔好嘢，系你唔好 send 俾我，你唔好 send 俾我就得噶啦。 我想问你，琴日睇到第一个番系点啊？ 吓死我啦！你问我即刻话喂，唔系咁噶，你系咪揾嚟煲汤？我即刻问佢，我就话你系咪揾嚟煲汤啊？ 煲大闸蟹汤， 唔系煲大闸蟹粥都得噶。 系啊，你 send 出嚟，你 send 俾我，琴日你第一条片嘅时候系真系似你拆散晒之后，跟住啲蟹喺度找你找去，咁我就会以为你揾嚟煲汤。 咁多位听众如果想知道我琴日点样整，可以上我嘅社交平台， 有得 嘅， 系啊，系啦，又大家评评你啊。 我都费事 withdraw， 因为好多人睇到，可能好多人已经笑我咯。 其实咧，如果你汤个蟹，你要知咧，你一剪走个水草咧，个难度高好多嘅。即系如果你要继续汤，嗱唔系大闸蟹啊，即系就咁讲普通 蟹都系。 其实一剪走，因为佢真系会。钳你噶， 个钳好痛噶，钳到你系唔放的。 所以其实我系 劏唔到 嘅。我系洗嘅时候，我都有啲钳啊，同刀啊啲筷子 咩？咁点解要咁？点解要咁咧？点解要咁咧？系咪？你可以唔系咁噶嘛？ 唔紧要啦，经一事错一智， 经一事错一智咯。 系啦，你又醒啲啦。你唔好 send 俾我，你 send 俾小强。 同埋都好有成功感啊！即系大家讲到咁困难，但我最后都完成咗，同埋 冇人话唔成功。不过系 有佢有佢， 嘥时间。 系我嘥气。 之后剩翻时，我哋一齐讨论下点解蚝油系油蚝。头先我哋讨论嘅 有人话蚝油唔系用蚝做噶，佢做好理所当然，好即系好似啱晒咁。 我话蚝油唔系蚝做嘅，但系原来蚝油系蚝做嘅。 点解你会觉得蚝油唔系？ 因为我小时候睇过一个电视剧，我唔记得咗佢原来而家 final 翻，应该佢 咩电视剧啊？茶是故乡浓啊！ 嗰啲就系讲佢哋要点样酿豉油 嘅， 我记得系由豆做，咁我头先就 get 咗，以为系蚝油。 豉油先系啫嘛， 原来豉油先系由豆做。 番茄酱系番茄做嘅，知唔知？ 呢个就知啦。 辣椒酱， 辣椒 酱， 辣椒酱应该系辣椒。 麻油系边个做噶？ 阿嫲 麻油厂咯， 麻油系芝麻咯。 咁混酱系边个做噶？ 就馬老師啦，係嘛？ 好好嘢， 我都係 IQ 題啊！全香港最太平嘅山係咩山？ 太平山。 哇叻喎！ 真係呢啲多謝你啊，俾翻啲自信我。冇呢個問題我都冇自信。 真係勞氣啊！真係，我啲都明嘅咧，成日啲爸爸媽媽就講嘅就，我費事鬧你啊，鬧你我都嘥氣啊！ 真係鬧你啊！鬧叉燒好過。 你需要點翻啲 call card 嘅，醒下個腦，醒下個腦。 唔係，我覺得我以後應該熄咗個機去瞓覺。 系啊，冇错。人像偷笑，这世界变了疯狂。存在意义消失了，个个很忙。迷失故事，上演了，人人发慌。失去记忆。 CIBS 人人广播， 让我哋带领大家进入空手道嘅世界。 空有同行之唐手空拳的武术。 冲绳嗰时候因为禁武啊，唔准你哋民间揸兵器，唔揸兵器点样咪徒手咯？徒手佢就叫 karate 啊嘛，就系空手嘅，即系空手做嘢。咁所以个名称咧由唐手演绎才叫做空手。 CIBS 节目《空有同行之唐手空拳的武术》，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加加无量。 收翻嚟嘅时间十点半先咧，十点半新闻报告同埋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唔好行，我喺呢度再见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区议会选举将在下月十号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为鼓励市民在区选投票，政府将在十二月九号，即是投票前一日，举办区选缤纷日，在全港各区举行多元化活动。李家超说，政府推动今次区选，尤其投票方面，是希望市民认识今次投票的重要性，因为市民全年365日都在社区中生活，因此今次选举和所有市民有直接关系。 在10月9日做不同的活动，当然是在我们投票日之前，希望尽量提升大家在这方面的投入、重视，而且呢到在十月十日的投票日呢是出来投票。除了我们希望提高个意识，我们都希望大家开心的。大家开心，整体的气氛都是我们完善地区治理的目的。所以我们举行一大系列的活动呢，除了是提升关注度，亦都是希望大家是有一个好的氛围，好的气氛，跟住呢第二天去投票的。我哋當然亦都係希望經過大型嘅活動啦，令香港多啲人喺香港參與活動，個中都會有對我哋整體繽紛日、繽紛夜等等嘅一啲活動係有好處。咁啊，本地消費亦都好，咁留喺香港投票、留喺香港消費，亦都係我哋一向都覺得咧係我哋盡量去推動嘅事情嚟嘅。當然，我哋對於投票方面咧係沒有最好，只有更好嘅。所有市民我都是希望他们履行公民责任，是一件这么重要的事情，影响他们每日生活的，365天都影响生活的，认真去今次参与这个投票。 央视新闻报道，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将到香港和澳门进行为期六日的访问。代表团由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林西强率领，包括参与中国空间站建造的神舟十二号乘组航天员刘伯明、神舟十三号乘组航天员王亚平、神舟十四号乘组指令长陈东、神舟十五号乘组航天员张陆和载人航天工程系统相关领域专家等共17人。访问期间，代表团计划和港澳有关方面会谈交流，参加香港特区政府组织的媒体见面会，出席载人航天工程展开幕式活动，和港澳特区科教界交流，在澳门参加载人航天专场报告会，同时还会到访部分大中小学校，和师生面对面互动交流。本港上月楼价创超过6年半新低，差饷物业估价处 数据显示，十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跌至321.4，按月跌幅稍为收窄至大约2.2%，连跌六个月，按年跌幅亦略为收窄至8.2%。今年头十个月整体楼价累计跌大约4%，当中中小型单位跌3.9%，大型单位跌4.8%。至於租金升勢持續，上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數升至近4年高位，連升9个月，按月升幅稍為收窄至0.3%。今年頭十個月累計升大約6.2%。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云量增多，星期四日间温暖，本周后期气温稍为下降。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477点，跌47点，成交金额29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30.34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11点，升2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是17.62，跌5仙。腾讯控股319蚊。跌3.8，阿里巴巴74.9，跌2，友邦保險70.5，友邦保險70.55，升1.5，小米集團15.66，升5.2，美團106.8，跌8，比亚迪股份220.2，跌2蚊，快手56.4，跌2.2，恒生中国企业60.84，跌1.8，南方恒生科技3.952，跌0.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2，日元148.04，瑞士法郎0.88，加元1.36，人民币7.149，英镑对美元1.264，欧元对美元1.096，澳元对美元0.66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日经平均指数报33370点，跌77点。港金报1874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17.19美元，卖出201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将军澳道入将军澳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去警察总部对出。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在屯门骑瑞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啦，同埋北大屿山公路小豪湾方向机场。咁再提一提大家啦，大老山隧道咧已经实施易通行，缴交隧道费就无需停车或者排队，各位记得尽快开立易通行户口。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精神，骚动音乐现场音乐会嚟到第四场咯，今次有咩嘉宾先？ 波成呢位够晒主动，所以揾到好作品咯。 忘记尘嘈，从回头又怎可以再行前？ 骚动音乐现场演出，骚动音乐第四场将会有 Felix 林志乐 声音版，星期五黄昏六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视像版，12月2日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12月10日举行，选民到指定投票站出示身份证，经核实身份获发选票，有需要的选民可使用特别队伍。地方选区选民在选票上吸一个剔号，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放入投票箱。至于地区委员会界别选民，在指定投票站用黑色笔填埋选票上的椭圆圈，核对选票后放入投票箱。查询2891-1001。 Hello， 我是蔡一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梁继章、李丽睿。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 好啦，随住今日咧咁热烈嘅讨论咧，即系世界上都系嘅，唔系净系得一个方法嘅，咁啊非黑即白咁样，咁所以世界上 条大路通罗马 系啦，即系世界上一样叫讨论，咁啊讨论下啦，越讨论就越有不同嘅睇法嘅。好，我问一样嘢，嗱，有一个叫生活故事啦，想大家俾下你自己嘅睇法吓。咁、有一个妈妈咧就喺一个讨论区上面咧，佢就话啊，我仔咧经常去某某，嗱佢讲咗个区噶，佢讲明边一个嘅游乐场，香港嘅，香港嘅、哎呀，但我仔去亲咧。即系嗰啲咧，即系腾腾转啊，即系嗰类啦，嗰啲都系咬到成个都有蚊啊！咁同埋咧，如果你知道咧，细路仔有啲咧，唔知点解佢会特别比大人咧个反应系大嘅，即系佢会肿多好多噶。咁、佢就问啦：啊，我有冇边个部门可以反映下，睇下改善咧？咁样 蚊 好啦，两系啊，佢次次玩完咧都系成个嗱，但系网民有两极嘅反应啦。第一个反应咧就话。哇！你真系怪兽家长啊，查蚊怕水或者贴蚊贴咪得咯，咁、都要投诉咁样。有一边嘅反应就系话，其实佢都要帮所有去呢个地方嘅人去发声啫。如果同埋如果有咁多蚊患，要讲到咁多蚊患，可能有得搞咧、或者即系个防蚊做得唔好咧咁样。咁如果搞好咗，咪个个去玩嗰啲都 OK 咯，得着咯。咁点解唔可以即系、就是、做 take action？即系投诉，唔好话投诉啦，即系反映一下咧。咁你哋点睇啊？即系觉得呢个妈妈咁样做系好定系唔好咧？ 我觉得无论出自私心定系大家公众利益，佢都冇问题啊。系、咯，即系因为可能真系嗰个蚊患嘅情况比较严重、因为我之前住嘅地方附近，又系夏天啦，因为好多花花草草嘅屋企附近又系啲蚊又好多噶，咁、你都要有邻居会打去啲嗰啲当局度讲话，喂，可唔可以喷下啲嗰啲 防蚊 棒？ 系咪有 个 灭蚊棒？ 灭蚊棒系啊，有呢啲噶，有个有啲灭鼠嘅小组啊，咁、样有冇问题啊？ 处理咪得咯， 唔系冇坏啊，其实你打去啫嘛，系啊，你唔系话咩投诉啊，即系嘈之巴闭咁样，你只不过想反映话俾佢知啊，有啲咁嘅嘢系啊，去嚟喷下啲， 知啦系啦， 系啦， 同埋有啲网民都讲嘅，同埋有时唔好低估蚊咬呢样嘢咯，系啊， 百蚊依蚊啊，仲 嘅，其实有时未必系蚊嘅，吓、可能系嗰啲一点点嗰啲咧，黑色嗰啲咧，嗰啲叫做咩啊？嗰啲蚊啊，系嘛？嗰啲咁样都唔 昆虫仔啦， 系啦， 嗰啲又行好多噶。我哋细个嘅时候去旅行都预咗啊，吓、你会唔会啊？即系去旅行嘅时候咧，梗系会带啲蚊怕水啊， 一定要蚊 贴啊。细个冇，我哋以前边度有蚊怕水噶？你出世嘅时候就有，我哋以前细个边有蚊怕水噶？ 都系只硬咬嘅啫， 系啊，咬完唔使嘅，用手指甲将佢咧就整一个十字，你系咪知啊？系啦，整个米字，咁跟住佢就系唔痛噶啦。 啲阿婆婆用嗰啲油， 系啦，冇错， 系啊， 加油嗰啲， 冇噶，我哋冇嗰啲什么， 嗰啲咯，花露水得唔得啊？ 有人话 得嘅， 有人话得， 我都听人讲话得 嘅。有人话得嘅，但系嗰阵系我试过唔得咯， 同 埋浅色咯。 你今日一定得，你全身包到含一含系咪？ 系啊，唔系同埋咧，好，我想讲啲蚊通常都唔咬我嘅，因为一定系唔好食嘅。如果隔篱譬如有马老师咁嘅肥嘟嘟咁可爱嘅人喺度咧，佢一定做嘅。 我唔关事， 唔关事噶， 你又唔好乱噏。咁其实咧就系同呢一个嘅血型系有关嘅，系诶听闻系啦。有啲血型系诶、就特别野蚊啦，以及就系讲紧，其实最重要系 我好有型。 好啦，杀完蚊啦，点啊 ？Next， 杀佢啦。 下一个， 下一个杀佢。 系啊，今日唔知做乜嘢嗬，真系冇啊。咁其实就会讲紧最紧要嘅就 系 你个人热啊嘛。 系 系嘛，其实 你嘅身热咧就会吸蚊， 就会比较吸蚊啲咯。你系属于唔吸嘅嗰啲啊嘛，系咯。我就会好吸蚊嘅，即系 我一半一半啫。 我好容易就会俾蚊咬。 系， 所以我带啲朋友一齐去行山啊，郊野公园啊。 嗯。 我啲朋友就係蚊怕水，因為有佢哋喺度，啲蚊就唔會走過嚟我度。 嗯，係啊， 好方便。 咬某啲人嘅話就唔會去你嗰度噶啦。 我估應該馬老師係成日好多蚊咬你係嘛？ 唔話俾你聽。 點解你會覺得好多蚊咬佢？ 唔知如果我係蚊，我覺得嗱，我哋四個人入面，我覺得我會想咬佢咯。 多 肉係 嘛？你都仲係覺得多肉啊？你係咪用睇大閘蟹嗰個角度去睇佢？ 即係你係蚊係嘛？ 即係我係蚊。係 啊，四個裡面嗰個 咬佢 咯。 最唔好食啊！我覺得都係應該係我咯。 最唔好食系你啊！ 我 唔赞成， 但系你 应该系我 有瘦肉食， 最瘦系我。 系啊， 太溜咯，系咪？我只脚有啲你见过啦。 佢唔系食，佢唔系食， 唔系咬脚噶嘛？ 佢系食血噶。 咁你都睇佢系肥肥肥美美啊，咪肥肥白白啊？ 肥梗系唔好啦，佢支针笃唔入，笃断咗都未吸到， 笃到入去， 有 啲咁油嘅， 系咯。 梗系督你啦！ 你会理嗰啲蚊嘅感受啊？一路啜啜啜啜到自己大只，好大只， 缺你吸血，吸住个肥仔。 我哋唔使讨论啦，我哋揾日约行山就知道谁是谁非。敢唔敢啊，马老师？ 好啊！到时大家唔好成日蚊怕水， 系啊，一齐着短衫， 跟住数蚊难，睇边个多。 男士越夜越静越美丽的一种气氛，男士越到越恨越快乐的一种斗争，男士如迷如幻却很逼真的某种兴奋，只可以会没法说讲不出的快感，在午夜想起你谁也不管，男士闪着寂寞样的酒跟星星对饮，男士传来流动乐曲声音跟你的声线心相紧，字幕调静起难掩盖的我已对你这种色彩太习惯，世界纷纷风景可比烟花，匆匆一刹便吹散，看尽浓和淡，还只有它不色彩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主动的人就是爱你。你在时，你是世界；你不在时，世界就是你。人间最好最美的感情，就是那个人经常想见你。这份想念就是我爱你的潜台词。其实，怎样为之爱一个人？两个字讲明晒嘅，就系主动。无论对屋企人或者对朋友，嗰啲主动联络你、揾你倾偈嘅人，唔系因为佢哋得闲，亦话俾你听佢挂住你。爱情系咁，婚姻亦都系咁。一个真心爱你嘅人，无论几忙，都会抽时间主动联络你。有一对夫妻，太太系个护士，丈夫经营一间饭店。在疫情期间，因为人手不够，于是这个护士非常忙碌，每一天都派去不同的部门支援。那段时间每日睡觉都不够六个钟头，当然没有时间再看手机。但她丈夫知道太太工作特殊，不烦她，不过每日都 send 很多讯息给她，有没有挂住我啊，吃什么东西啊，记得喝水啊，不要那么辛苦啊，休息一下。这个太太说这段时间真的觉得很累，但看见丈夫发的这些讯息，心里面马上就暖一暖，开心翻，继续可以做事了。老人家经常说，细碎的日常最动人心。有时候我们不用经常挂住他，挂住他，但发讯息给他已经代表挂住他。如果一个连短信都不愿意回你的人要讲真心，其实是不是有点勉强？有个女仔曾经遇过一个男仔，好似好啱倾，佢对佢好倾心，但系每一次咧，佢同对方倾偈 ，send 信息俾佢，上昼 send 嘅信息，可能对方要夜晚先回，有时第二日先回。最初仲帮佢讲藉口，可能佢忙啦。但系日子耐咗，次数多咗，佢回个神嚟，对方根本唔将佢当系一个心里边嘅人，所以就冇再 send 信息俾佢。有人话两夫妻有说不完的话，有吵不完的架。世界上冇唔嗌交嘅夫妻，就算最美好嘅婚姻都会有嗌交嘅时候。呢一段感情行唔行得耐，唔系话嗌唔嗌交，而系嗌交之后对方嘅态度。两个人嗌交之后，边个主动揾翻对方，这个就系爱佢嗰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最被动的男人，最木讷的男人，面对自己喜欢的女人，他都会主动。主动意味着你觉得对方重要。一个人爱你就会想时时刻刻联络你，因为他想你。一个人爱你，他不会舍得和你冷战太久，因为他怕失去你。心里有你的人总会主动找你，心里没有你的人总会主动忽略你，忘记你。如果他没有出声，沉默就已经是答案。不再主动找你，已经是想告诉你，你在他心目中已经不再重要。在这个时候，最好的做法就是慢慢离开。 沉默不说话，陪着你左右，亦知你难受。我心更终难受，求你坦白， 凡事要果断，若需要放开手，这刻应是时候。心中痛楚未必会流露，今天你想怎样，我忍泪承受。来吧，讲吧，无谓再等候，或者我爱得深，你找不着借口。在等候，或者我爱得深，你找不着借口。 马老师，你中唔中意食生果嗰啲人嚟噶？ 非常中意。 唔知点解咧？我发觉 无果不欢。 嗱，你冇小朋友啦。我发觉而家啲下一代咧，唔知系多得咩货都问啦。好似而家啲人唔系好中意食生果咁。 菜都唔中意食啦，而家 点解嘅？我 知啊，煎炸嘢啦。 我讲紧咧，嗱，我细个时候咧，好中意食生果嘅。 系啊，我都系。 亦都因为屋企环境唔好啦吓，咁所以咧。 你又唔使讲呢？ 唔系啊，我想讲多一样嘢。所以咧限量啊，即系每日，譬如话屋企有 三只橙， 譬如食咗晏昼食咗，夜晚就唔可以再食。 乜嘢啊？港橙又关你咩事啊？ 冇出声啊！ 咁咧，但我发觉而家啲小朋友好似唔系好中意食生果咁样，即系我发觉我身边嗰啲人 好中意食生果。 Objection！ 我反对直情话你食得太多啦。 系咩？ 系啊，佢食得太多，所以会肚屙。 太多啊！ 系啊， 同埋 果糖太多，系啊，咁样咯。 OK， 咁啊，网上咧有个叫苹果专家啦，因为佢开苹果店，亦都有呢方面嘅知识嘅。 卖苹果嘅 系啦，佢就话咧，如果想苹果咧保存得好同埋甜，咩？其实我点解头先话唔系好食生果咧？我觉得苹果呢样嘢系长青可，即系由细个嘅时候咧，苹果有 健康 噶 嘛， 食嘅。 因为你成日听嘅就 系 一日一苹果，医生远离我啊嘛。 系啊，佢就话最好嘅保存方法，同埋咧佢唔知你。知唔知道咧？雪完之后，佢就算吓冬天都好，雪咗个苹果会甜啲。咁你大家可以试下咯。 未试过， 唔知啊，系啊，咁咯。 嗯， 有冇话要点样切噶个苹果？我惊我切错阵间。有冇话例如前辈？ 唔系你呢啲 打斜切， 你啲就系即系 你啲态度 唔好。我教你雕花，系啊，其实苹果要雕花嘅，系啊，要雕嗰只龙喺上面嘅话就好食好多咯，系咪啊？你雕开咩噶？ 试下先。 我教你啊！ 过年咧，有啲恭喜发财，丢咗啲苹果咧，我就卖俾你食。 我最中意啦，或者系大家利是。 系啊，我卖 是咩？ 你真系可爱 真系有噶， 我信 有啲苹果系有大吉 字 噶，系啊，有字噶。 仲有，我细个嘅时候咧，因为我爸爸比较喜欢去应酬啦，有时会饮醉翻嚟啦，咁样。咁咧，我听一个老人家讲，佢用苹果渣汁咧，系可以快啲醒嘅，系啊，系啊。嗱，我唔知啊，即係佢咁講。 未聽過， 係啦， 真係未聽過。 因為而家比較少人用榨汁機噶啦，係嘛？即係 即系猪啊， 嗰 啲 啫， 嗰啲咁 即系嗰只就冇。但系咧有一个系养生机，我想讲真系好啊！你抌咩落去、都搞得碎嘅。 系啊，冇错、 你如果唔小心跌咗落去咧， 所以呢个就 都搞碎，变人渣。 我都好想买一个， 变人渣 买一个，即系斩件，跟住摆落去。 唔系啊， 揸翻一个出。 揸咩啊？通常揸咩？佢咧，你抌个咩落去？ 水果又得，但我又最中意系用嗰部养生机咧，系加牛肉碎同埋系芝士、南瓜。 咩嚟噶？ 好食噶！ 哇，你呢个渣男啊，专系渣呢啲嘢， 唔系要整熟翻少少嘅。但系咧，我想讲佢有个鱼嘅毛咧，系、你抌条鱼 哦， 即系好熟嘅，佢都会变一个鱼汤， 系 好好 嘅，就冇 骨都碎埋， 骨都碎埋， 我知道， 真系变人渣、鱼渣、乜渣都变啊！ 呢个我知，我饮 都系变渣， 系啊， 渣男， 你摆只鸡落去都变鱼汤，呢下神奇啊！ 你睇下苹果落去又 牛肉得唔得？ 都得， 屈到。好病， 系咯， 真 系 好犀利嘅一个人，真 系似碌为马咪马老师咁。 哦， 其实你 系 碌嚟嘅， 唔系啊，所以佢就指碌为咗马老师，本身叫碌老师啊，佢 碌小强就系我啦，碌小峰我都有过嚟。 今日咧十一点后咧，我哋嚟一个咧，即系同呢个社会上啲新闻都有啲关 系 嘅，咁或者一个比较严肃嘅话题嚟吓。 冇错， 咁啊，多得 Matthew 已经坐咗喺度噶啦，咁啊，身体少唔舒服，希望快啲好翻啊。OK， 表哥， 表哥啊，问候下你，打个招呼啊，表哥。 表哥今日同你。两个好 多谢你哋啊！表哥同阿小强哥好衬啊，今日我哋啲外 好得 惊，都天使啊，天使啊，好嘅，我哋开始我哋嘅节目。 下立见啊！ 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唔开心，只需要森林嗰度揾一棵树。将你的心事同个树窿讲，它就会帮你守住这个秘密。今日我来到这里，好想同个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不叫 Matthew! 早晨 Matthew! 早晨 早晨 小强哥表弟表妹各亲戚好友我们好啊。 好有爱啊 这 个家庭。 祝你早日康复。 系啊， 真 系做咗康复，今日做咗蒙面超人咁啊！各位听众咧，可能有少少唔惯嘅，我隔住个口罩同大家讲嘢， 又唔 系好 觉， 唔觉啦，咁啊太好啦，唔觉就咁。我想问大家，疫情前同疫情后，整容前同整容后嘅你有咩分别咧？你叫我戴咗口罩，我其中一个分别就系、是、疫情前咧发生咗三四年咧，我系未病过噶，冇伤风感冒。 即系你讲系疫情嗰段期间， 我未试过病过。 其实好多人都系少咗病噶， 但系你嘅之后就即刻病咗啦。呢、這個就發覺，咦！我發覺自己身體抵抗力又真係差。 你哋係咪啊？即係疫情嗰段期間咧，其實咧有一個叫做係帶嚟嘅後，即係叫副作用啦，就係、是、戴多口罩咧，咁令到你真係少咗嗰啲叫做誒傳染病。 因為你嘅衞生意識提高咗， 亦都 係係嘛？喺嗰段時間，大家又小心咗啲。咁係咯，呢、這個你如果喺一件事裏面嘅話，你總有啲好嘅同埋唔 好 嘅，係 啦， 係 啦。咁你哋嘅觀察咧，疫情前、疫情後，你覺得對自己有啲咩分別影響，或者你覺得對年青人？对学生有啲咩影响咧？ 先讲自己先， 先讲自己先 系啦。有啲咩影响啊？你 喂，食橙未啊？ 我谂紧咧，有啲咩疫情前后嘅分別？ 你多咗煮嘢食咯，煮大杂牌咯。之前你唔煮嘢食噶嘛？你嘅煮嘢食 系咪？ 都系有以前我唔食煮嘢食嘅。你而家发觉呢个疫情期间， 系噶系噶， 我有啊，个个都变咗小厨神咯。 多咗喺屋企煮嘢食咯，系啊，因为你少咗出街啊嘛， 出少咗夜街 啦，亦都系出少夜街， 出少咗街啦。 我嘅唔同系我多咗做运动。疫情嘅時候，因為冇嘢做嘛，就多咗去做下運動啊，多咗行山啊，多咗接觸大自然咯嗰陣時。 同埋我多咗啲細藝咯，因為你淨係混喺屋企嘅話，你一定會有啲嘢，可能睇下書啊，做下陶瓷啊，即係你要呢啲咁樣嘅嘢咧。同埋好多人都會多咗呢啲嘢去學啊，係啊，就所謂細藝上面嘅嘢咯。 小強哥咧， 我都係。響屋企嘅時間多咗，都幾享受響屋企嘅時間，係啊，買餸啦，煮飯啦， 我就多咗網上買嘢咯，以前就比較少啲咯。 你包有噶啦， 係、哎、啊， 你更加多， 二十五樓啊嘛， 咪就咯，擺喺嗰個咩 啊？座頭， 座頭啊嘛，成日都聽到你喺 度 收 啦。好啦好啦，好啊，我欣賞你哋嘅誠意嚟講，好似正面影響都幾多喎。 正面影響 啊，風騷發護人，你嘅心理質素係非常之好啊。 但係 咁 我都 咩咗啦嘛？ 因為我哋係大人啫噃，嗱，反為咁睇，我就覺得對細路仔咧，經常不能夠出街，甚至有一段時間唔翻得學咧。其實一個不是咁好的影響，我自己覺得啫。 咁啊，俾佢聽咧，今日嘅讀者來信咧，我就想反映翻，哎呀，佢作為一個老師咧，佢嘅觀察，見到個小朋友疫情之後咧，又真係唔同咗。 Dr. Matthew， 各位主持好，我係張 Sir， 我喺學校做輔導主任已經差唔多二十年咯。我都有個仔讀緊中學，最近新聞報道嗰啲學童嘅自殺個案，唉，特別高。见到啲情况，我真系好难过同好担心。我自己嘅观察就系咁嘅，疫情前后学生嘅状态真系好唔同。以前咧，学生上堂会积极啲啦，投入啲啦咁样。就算唔讲读书啦，啊讲课外活动，疫情前啲学生咧系好落力，好俾心机，好投入去玩。而家啲学生好似唔系好识搞活动咁样。放学之后咧，根本上都冇乜课外活动嘅气氛。Dr. Matthew， 各位主持，作为一个老师，亦都作为一个爸爸，点可以帮啲年青人呢？我想提升翻佢哋嗰个心理健康，想下一代有翻一份生命力。 的而且確係疫情前後咧，我哋嘅心理質素咧真係差啲嘅。好講學生咧，其實大人都係嘅。有啲報告睇到咧就話，疫情之後咧，我哋有抑鬱症啊、焦慮症嘅症狀咧係多啲嘅。 咩原因啊？ 是啊，咁啊，我估计因为太过长时间咧，我哋与人接触系差少咗嘅。 系， 我哋成日屈埋屋企咧，个心理质素有啲差啲嘅。 系， 咁啊，最近有啲报咧咧就啊，学童自杀个案咧都好多，譬如到到今个月为止十一月有三十几宗啦，接近三十几宗以上啦，但系其实曾经尝试自杀咧系超过三百宗。 哇， 咁你呢个数据其实都系值得担忧噶。咁啲学者都分析过啊，点解以前都试过？自殺個案都多嘅，點解今次個波咁犀利嘅咧？咁啊，其中一個解釋就話，因為疫情咧有三年，啲學生冇翻過學，咁啊，再加上可能學校嘅人可能有啲移咗民啦，咁翻學校嘅時候咧，當佢唔開心嘅時候咧，佢唔識揾人尋求幫助，或者佢尋求啲老師，都可能都走咗啦，咁變得對佢嚟講咧個精神健康咧又真係有啲影響嘅喎。係啊，咁啊，所以就啊，我哋。剛才個家長好就是又是老師啦，又是家長，我點樣幫下一代咧個心理質素係好啲嘅？咁啊，楊楊，我知道你讀心理學咧，你有學過一個理論咧，就係關於叫 positive psychology 正向心理學，或者你好中意佢嘅。係 啊，我想講，我嗰陣時大學畢業，我第一份工作都係要推廣正向心理學嘅。所以我覺得正向心理學我唔可以話學完之後咧就一定係啊一定用到啦，自己會百毒不侵啊，但係。知多咗一樣嘢，有時去提醒身邊嘅人或者提醒自己都係一個好事，好開始。 你都幾正向啊！笑你都 唔 係大雜牌事故。 我成日覺得都係好僆嗰句咯，你開心又咁過，唔開心又咁過，係咪？都係有人笑噶啦，咁不如都係開心啲，以笑應對你哋嘅笑咯。 幽默啲， 開心啲。 咁啊，徐張，我想問下你啊，心理學咧喺世界大戰嘅時候咧，佢有三個使命嘅。第一個使命咧就係話，幫人去治療嘅心理嘅毛病啦。第二個咧就是、幫人發掘佢嘅強項。第三個咧就係、是、令到人係生活豐盛開心嘅。但係以往咧好多時候咧，心理學家就俾人批評就係、是，通常做邊個工作多啲啊？一二三。 是不是即是处理他内在一些负面情绪多一点 的、治疗他的精神毛病、但是反过来发觉人的强项和人怎样令到开心快乐是少的、所以呢、这个心理学的 Martin Seligman 就最重研究发现其实不是、以前有一些题目呢心理学家是不感兴趣为什么呢、太过抽象了你留下给神学家哲学家去研究、例如什么呢你讲感恩你讲宽恕你讲意义讲希望哇你这么 extra 这么高上嘅留翻哲学家啦，去研究啦。但系发觉唔系呢个心理学家发现，如果人咧能够培养你所谓人类嘅 human virtues 呢啲美德咧，我哋嘅精神健康系好好多噶。咁所以咧，佢提出咧有五个因素，五个元素咧，如果你想你嘅生命丰盛。 健康法律呢，你要记住呢个五个英文字母喎。杨洋讲五个英文字母系咩啊 ?PERMA。PERMA。而每个英文字母呢都系代表緊一个正向心理学嘅元素嘅。咁大家可以睇下自己有冇啦，或者有嘅时候又有几多啦，高定低啦。 咁我哋讲个第一个 overview 先啦，第一个 P。 P 就是 positive emotions 啊，正向情绪。 咁 E 咧 ？E 就是engagement， 要全程投入你做嘅嘢。 咁第三就 是 R， 就是 relationships 啊，有冇一个正向嘅人际关系 ？M 咧就是 meaning， 头先有提到嘅生命意义。最后就是 A 啦，呢个 achievement 成就感。 好啊，咁我哋就基于呢个理论咧，就睇下大家嘅生活当中呢五样嘢，你哋。 点咧？自己点睇咧？咁 样 系啦 ，positive thinking 啊，第一个 正面嘅情绪先啦。我想问下你做啲咩可以提升你嘅自己正面嘅情绪啊？你见到呢个学生成日都好唔开心，点解唔开心咧？ 做啲咩？我自己先啦。我咧就算即系我几大压力又好啦，或者嗰排唔开心啦，我咧做一样嘢咧会令我个情绪系会舒导到嘅， 运动 就冇错啦。一定要做运动同埋出少少汗嘅运动系最好嘅。 做大氧运动咧，你个脑放出开心汗腺浓，又真系开心啲嘅。 我就会去晒太阳咯，同埋佢就系接触大自然咯。我觉得冇嘢会更加疗愈嘅，因为其实你去到呢啲咁嘅地方嘅时候，一个环境佢系会令到你个人会比较冇咁大压力。你自自然然个人就会开心啲嘅，系啦，望远啲咁样。 太阳真系一种治愈嘅能力，即系有时咧，尤其呢一排咧，因为如果你夏天咧，反而你会觉得哇好热好热啊，但系呢一排晒太阳系好舒服一件事。同埋好似杨勇话斋咧，运动同样都系，无论系太阳啦或者唔太阳啦，但系如果你每日或者每礼拜抽一两日去做下运动咧，那个感觉系好好好嘅，即系好。令到成日好似精神好多咁。 嗱，小强你两样都唔做啦，你会点咧？ 我食甜品， 食甜品啊， 系啦，冇错， 系啊，我真系啊。如果你譬如话好郁闷咧，夜晚落街咧，我一系就糖水铺整一碗嘢食，或者买一杯雪糕，我会开心。 我可以再讲多一样，其实有时如果你系咁嘅话咧，搵一啲好正、好好 positive 嘅人同佢倾偈，因为有啲人系咁样嘅，佢永远都会搵到嘅就系嗰件事里面嘅一啲比较系好啲嘅，系啦，唔系搵负面 咧。有啲人是負面的，但我們就找一些看到 正面的，是找 positive 的人跟他聊天，跟他聊完之後的話，你自自然然就會被他影響的，是啊，還有他的 energy 是會有一種力量的，是啊，我會找這些人的，是啊，我袋裡面有幾個， 剛才例如前輩不是說親近大自然的，我前一陣子都有去做，即是找這方面的一些 article 去看，有一個叫大樹療法，我自己都有做，就特地走去郊野公園，我不是只是走，不是只 是聊 天，攬著棵樹 系 啊， 我揽住 除咗对鞋，踩落啲泥土上面，踩啲青草地上面，揽住棵树，乜都唔好讲，可能三至五分钟，你 feel 到系真系好似你同佢个 energy 系有啲交换， 将你唔好嘅同佢交换。你哋冇玩过呢个咩？ 有 噶， 我哋 介绍咗。 我哋嗰时我访问嗰个嘉宾系教森林浴， 有 噶， 有噶森林浴。 我听过森林浴，但系冇听过。哎呀，我上几个月咧去咗冰岛，有件 T 恤咧写几个字咧，我就纯粹俾个字吸引，就系有个日文字，个英文字写住。Tree hugger， 攬住棵樹，原來解釋咗 就 係咁 嘅， 係啊， 有 嘅，可以攬住棵樹。 但係提下大家，你咁樣攬住棵樹咧，有啲途人行過咧，會以為做乜嘅？ 同埋嗰啲泥會爬入你啲衫度， 小心 要留意。 睇下先，睇清楚先攬。 我覺得呢一樣嘢嘅話，亦都係我想講嘅，就係如果你想有嘅呢個感覺嘅話咧，去揾一個你愛嘅人咧，同佢去攬下，擁抱。我覺得擁抱都係可以嘅，就係交換一啲好嘅、一啲正向嘅同埋正念嘅感覺嘅。 我每朝早咧，只狗仔會同我攬一攬噶，同埋有時咧，我起身我唔記得咗啦，或者我想去洗手間先咧，佢追住我啊，喺度攞翻個黑先得嘅。 係啊，咁你有冇試過男女朋友或者老公老婆唔開心鬧交咧？你乜都冇講，就攬一攬咧，因為發覺真係有療愈嘅效果嘅喎。 係啊，咩都唔使講噶啦，改一下，甚至乎佢就未必一定要鬧交嘅。你如果你想係啊， 鬧交都得。 你未必一定要鬧交嘅，係咪先？即係你無端端喺後邊嗰度，你攬住佢嘅話咧，你都喂突然之間有啲電滴滴滴滴滴咁樣噶，過電㗎。 我都試過一次上堂咧，特別中六學生喎，嗰時好唔係 form seven 啊，上咗堂咧，突然間個學生走出嚟，佢乜都冇講，攬一攬地。又坐翻埋位，嗰度话你做乜嘢？唔出攬喎。 佢冇，我就想攬一攬你咯。我嚇咁都得，但你發覺又真係好得意喎，無端端就攬一攬你。但係嗰個唔係小學生，我一個中七嘅學生喎。咁啊，即係 我覺得擁抱係真係好有力量 嘅， 好舒服嘅， 乜都唔使講。 冇錯， 同埋我哋其中一個節目講話，當佢攬嘅時候咧，個腦發出 oxytocin， 幸福荷爾蒙。 冇錯。 咁我想講啊，就係點解啲學生咧成日都咁難有正面嘅情緒咧？我想講個好有趣嘅研究你聽，就係咧。中文大學好多年前咧做過研究，同啲小學生做啊，就分咗兩組，第一組咧就叫大腦功能訓練小組，第二組咧就係關於學習讀書技巧嘅，咁啊上四十節，每次放學上半個鐘啫。好啦，上完四十個禮拜之後，結果出嚟，第一組嗰個所謂大腦功能訓練咧嘅學生咧，無論讀書成績、情緒記憶力咧，係遠遠好過第二組。咁啲老師、家長、校長拗曬頭啦，我第二組明明教佢讀書技巧啊。考試的方法，你偏偏你回來讀書還好我做的呢？那我想問你大腦功能訓練究竟訓練些什麼東西？你估有啲咩嘢咧？四十日 系咪俾佢玩啊？ 我估先，我估系让佢嘅大脑放松，然后再好容易吸收嗰啲新嘅知识。 我同意嘅，因为其实有时成日都喺度讲紧嘅就系，你系一定要空咗你嗰啲嘢之后嘅话，你先至可以将啲嘢摆落去，即系等于你嘅双手一样，系咪？ 系咪俾佢做一啲佢中意做嘅活动咧？ 中意做嘅嘢啦， 都系令到佢嘅正面情绪提升咗先。咁你学咪都会事半功倍。 你哋全部都係好有智慧嘅知識，呢個心理學研究發現就咩咧？ 佢其實係做咩咁？ 佢就做咩就係放學之後咧，帶啲小朋友咧間 玩 昏暗嘅房黑曬， 瞓覺， 聽住啲 classical music， 得閒就畫下畫，得閒做 meditation， 咩都冇做，曬放學半個鐘咩都唔做，結果出嚟仲好過第二組， 乜嘢都唔諗，咩唔做，好難啊！我到今日都做唔到啊！ 但系你发觉，哎呀，原来真系照顾自己个 脑， 哎呀，你要俾个空间自己， 你要佢空咗，佢 都系需要学习嘅。 冇错， 发觉，哎呀，原来小朋友仲劲过隔篱嗰组，所以你发觉点解啲学生咁难开心、咁难放松，就因为佢太过勤力，佢冇空间俾自己 relax。 佢塞实晒啲嘢喺里面啊！ 塞 实 晒，好艰难啊！ 头 同埋有个数据俾你睇下啦，点知平均一个礼拜咧，我哋学生用喺读书学习系几多个钟，而大人翻工一个礼拜。用幾多個鐘？ 哇！可能佢多過我哋喎。 係 啊， 係啊， 佢有補習咧。 冇錯啦，呢啲大人咧，每個禮拜咧，其實用咗49個鐘翻工啦。但係學生係62個鐘。 幾多話？ 62啊，多咗成廿，差唔多成10個鐘。 哇！咁咪差唔多每日成8-9個鐘。 問題就吊鬼地方就係，我想問爸爸媽媽翻到屋企嘅話，你放工之後，你會攞工作啲嘢做啊？ 唔會， 俾自己放鬆。 佢再做功課。 但個小朋友翻到屋企咧，你做咩唔攞下啲功課出嚟做啊？做完之後做咩温下書啊？係 nonstop。哇！咁你可以甚至，哎呀，想开心，原来都系唔系咁容易。香港嘅学生， 是由这么一刻被抢走一切希望，沮丧极难起。你就来赠我一颗糖，又有这么一刻，前路纵使黑暗要独往，但你闪闪发光，让夜行亦变得不协防。得我一人上殿堂大馆，免疫没光芒，并没说谎，此际要是不错，其实我讨你光。从来未拥有幸福，真正幸福曾经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满足，被你丧礼后顿成好结果，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You were my for life， 天国未知多远，共你一笑远足。问你想得到的，其实那一些我能供给得到，你只想每天慢慢地伴我到终。 你好，二人一段领途，贫亦富，差也好，从来未拥有幸福，真正幸福曾经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满足，被你所理后顿成好结果，自己可以幸福余生不再只残果，预计中郁郁的结束，自你的家一半成新结果，相信幸福惨到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今日抵港访问四日，期间将出席全港欢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大会演。政府今日下午1:00起，在20间民政咨询中心向市民免费派发共大约5000张大会演或位门票，数量有限，每人限取2张，派完即止。大会演明天下午5:00在无线电视翡翠台现场直播，并在12月2日下午1:15在翡翠台足本重播。代表团成员由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林西强副主任带队，成员包括参与中国空间站建造的神舟12号乘组航天员刘伯明、神舟13号乘组航天员王亚平、神舟14号乘组航天员陈东、神舟15号乘组航天员张璐，和载人航天工程系统相关领域专家。两间电力公司将在下午公布来年电费调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的立场清晰，必须确保可靠和价格合理的供电服务。环境及生态局下午会在立法会和两电代表交代电费议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又说，当局现时正和两电进行中期检讨，最快会在年底或者明年初完成，之后再作公布，当中涉及讨论准许利润、电力公司如何分担能源价格，以及研究奖罚制度，确保电力供应持续和安全稳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非常重视近日涉及青少年轻生个案和他们的精神健康。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会协调3个相关政策局处理问题，了解各方面需要并提供支援，检视所有资料，进一步了解当中的原因。目前所得的資料顯示，本港青年人面對壓力，有來自學習和人際關係的問題。李家超強調，政府擔當領導角色，積極處理問題，但同時亦要整體社會共同合作，協助處理。 他说当局正是提供各方面协助，希望及早识别有需要的青年人，提供辅导服务，转介有需要学生给社工、专家和医生等。如果学校有需要，政府会向学校增拨资源，加强精神健康教育和活动，期望提高老师和家长的警觉性。法国传媒引述法国民航总署致函航空公司的信件，指示明年7月26号巴黎奥运开幕礼当晚，巴黎大高乐在内的各大机场将会关闭，所有班机都不得升降甚至飞越。报道说政府将在奥运开幕当晚的7点至午夜12点设立直径150公里不设高度的是不限高度的暂时禁飞区。法国交通部证实消息，表示在禁飞期间，一般旅客、专业或私人航空公司将被要求延迟飞行时间或者绕过禁飞区域。署方解释，决定是要在维护航空飞行活动和确保旅客及工作人员安全之间找到最好的平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云量增多，星期四日间温暖，本周后期气温稍为下降。现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418点，跌106点，成交金额41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34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08点，升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7.56跌个一，腾讯控股319.2跌3.6。美团104.9跌3.7，阿里巴巴74.55跌1.5，小米集团15.72升5.8，友邦保险70.25跌1.5，比亚迪股份218.4跌3.8，恒生中国企业60.6跌咗4.2，快手系56.3跌2.3，中芯国际22.65。升4.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3，日元148.21，瑞士法郎0.88，加元1.361，人民币7.152，英镑对美元1.264，欧元对美元1.096，澳元对美元0.662，新西兰元对美元0.61。日经平均指数报33382点，跌65点。港金报18735元，升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15.29美元，卖出201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 N 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车龙排到去维园道。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系车多，龙尾去到理工湾位；而七咸道北过海嘅车龙到芜湖街。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系车多，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另外提翻你啦，长沙环嘅大南西街咧系有水管爆裂，大南西街近住长义街咧快线需要封闭，经过请小心。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 另外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行人路上使用轮椅要以合理的速度行走，同埋顾及其他道路使用者，大家都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分神骚动音乐现场音乐会来到第四场了，今次有什么嘉宾先？ 波成，这位很喜欢复古，啱晒你啦。现场演出骚动音乐，第四场将会有力尊 声音版，星期五和分六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视像版，十二月二号下午一点，港台电视31。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疾控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Hello， 我是泰劲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病没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倾下偈，咁就已经系最快活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继续， 我哋又翻嚟啦。 冇错， 头先咧，我哋上半部咧就讲咗PM 嘅 P 啦。咁我哋讲第二个 E 咯 ，engagement 就系投入感啦。 嗯。 咁我想问下大家，你生活当中咧做啲咩嘢会好投入嘅咧？或者你读书时候咧，边啲老师令你觉得哇上去堂时间觉得咁快脆，令你好中意上去堂，好投入嘅？你哋有啲咩 音樂堂？ 音樂堂係我哋中意音樂，係 音樂堂係最投入嘅，係最開心嘅。 小強，可惜你唔係讀女校啦。我相信如果係家政堂嘅話，你哋好投入啊，不斷食嘢係咪咧？係 啊，一路煮一路偷食。 啊，表哥，我要將你呢個表哥身份降價。 冇啦，冇 啦，再了解你。 喂，咁啊，講翻呢條啦。我據聞你讀書時咧，個神父咧教書好好嘅喎，可以叫 Father Nila， 啲學生好中意上堂，係咪據聞一個禮拜？lunch 之后嘅三堂系唔使上去 outing 嘅，唔系咩？ 唔系啊！ 你唔使上 outing 嘅嗰阵时， 我唔系有带我哋出去行，周围 成个 outing 啦，自己 咁啊！想问 自己放自己 outing 上去堂，点解咧？ 因为唔使死读书啊，系啊，即系可以去玩啊！我记得佢哋带我哋落去球场，有一种树叫做白千层，我好记得， 系 一个树干喺度咁样掹掹掹掹，一块一块，教我哋做书签。自己寫啲字上去啊，呢個好玩，我好記得係。 係啊，呢啲都係啲幾好㗎， 係啊， 活動式同你玩，活動式教學啦，令到你對你個學習咧 curiosity 啦，點樣好奇心都好緊要喎，啲研究費咧。好奇心越強嘅人咧，你係長壽啲嘅噃。 可以啊， 咁我 一 定， 你一定好長壽啊，係咪啊？ 好嘅，係啊， 真乜嘢都會轉， 八八卦卦。 係咯。 咁你哋咧啲咩生活當中，你 feel 到自己咧好投入、好有興趣嘅？ 我係跳舞啦，同埋如果我讀書嘅時候咧，其實我幾中意上英文堂同埋數學堂。我試過翻屋企咧，我嗰陣時做功課咧，我嗰日仲要病咗，即係食咗啲發燒藥咧。我到而家仲記得，我記得嗰日係聖誕節，我病咗發高燒，但我食咗食個發燒藥咧，唔知點解嗰日好精神，食完藥係好精神。我由朝頭早11点計數咯，我計到夜晚11点。 哇！你應該食退燒藥，你係 食 發燒藥， 發燒藥， 所以 食完發燒，我都係覺得好似有少少 退燒藥， 你咪即我自殺咯。 唔好 祝你自身、 啊、你有責任、啊、 你自己食乜嘢藥嚟 㗎？可唔可以快啲解圍咧？快啲講下你嘅經驗。 唔係，我好認真聽佢哋嘅話啦， 好錯啊！好投入感啊！ 好投入感啊！我以前咧發覺自己咧就冇咩嘅特別好投入嘅一種寄託嘅，咁但係一大半年前，咁有一次就行過間 gym， 咁就 join 咗之後咧，咁而家發覺原來係有一樣嘢能夠令到我。暫時咩都唔好諗喎，即係好似頭先阿 Sarah 都講，有時你要靜落嚟個腦咧，好難嘅，即係你會不停有好多positive 或者 negative 嘅嘢飛嚟飛去啊，啲唔關事嘅嘢飛嚟飛去。咁、當我做緊運動嘅時候咧，就可以即係咩都唔使諗，淨係當下呢一分鐘做緊呢個運動就做呢個運動。 你一個禮拜玩幾多日啊？ 四日。 哇！ 咁咪解釋咗咧個心理個狀況就係、是，如果當佢投入專注嘅時候咧、嗯，我哋嘅煩惱咧係不知不覺係消失咗。 係啊，諗到咁多嘢咁樣，係 係 清空咗，清空咗嘅。 其實我想我想推薦大家可以做一樣嘢嘅就係陶瓷啊、 嗯。 陶瓷係真係可以令到你去專注去做一樣嘢，因為我覺得嘅就係有一個年輕嘅陶瓷學家，佢同我講過一樣嘢，我覺得係好啱。陶瓷佢再最有魅力嘅係咩嘅地方咧？其實你不斷咁解難啊。所以你唔会有其他嘅心思时间、你可以去諗第二啲嘢。就我都要拉嗰个杯嘅时候嘅话佢整唔到啊。你就要諗下我要点样佢究竟发生咩事呢，系咪因为左边大力得右大力过右边呢、你就要不断咁样去修正嗰件事。所以你系会专注去做好一样嘢嘅时候。同埋佢一路喺度转嘅时候其实系好闪嘅佢样嘢。你只可以做一样嘢，你唔可以佢搞。 通常会 last 几耐啊呢个过程。即系你做一样嘢一只杯咁要做几耐。 哦，好快啫！即系如果你要拉嘅话，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其实你不断咁修正紧一样嘢嘅时候，我觉得系几得意嘅呢一个哲学系。 我细个试过 件事嘅时候， 有一样嘢好疗愈啊，就系晒相。不过呢个就要需要啲器材咯，黑房里边系，因为以前仲有嗰啲黑白相咧、我唔识晒彩色相。以前我哋净系玩啲黑白相，我记得有个朋友话：，唔要啦，咁样就成套俾咗我。咁、但系因为我屋企好土炮嘅，要夜晚。即因为夜晚先吹面够黑嘛，拉埋窗帘咁就变黑房咯。咁、自己喺度晒，用啲药水咁睇啲相浮出嚟咧，好开心。咁咯。 即系晒相啊，做陶瓷咧，背后都有一个共通嘅地方，就系呢啲活动咧，帮我哋能够投入专注，翻翻嚟此时此刻。 系咩都冇谂。 啲人唔开心，譬如啲人有抑郁症、有焦虑症，其中一个分别就系咩咧？焦虑症嘅人，你个 mind 咧系俾将来嘅扯走咗、而 depressed 嘅人咧就系、是。俾過去嘅唔開心嘢拉走咗啊！只要當能夠翻翻此時此刻啊，就講 mindfulness， 其實有療愈作用。點解？幫你就係活在當下，唔係俾自己嘅 conceptual world 拉走咗，令到自己受苦咯。 不過頭先Dr. Murphy 你講嗰班學生咧，即係第一班咧，如果我哋好似咁每日抽一段時間，不論長短咧，淨係譬如聽一下啲喜歡嘅音樂，咩都唔做，係咪都係一個好嘅？即係叫做 幫自己 放鬆自己， 放空自己啊，幫自己放鬆落嚟都係好嘅，幫自己 relax 啦。因為你由你講小學生朝頭早七點幾開始上堂，上到晏晝三四點，咁你俾三十分鐘 break， 其實都唔係過分啦。 冇錯， 唔過分。 好，咁第三個咧就 R 正面嘅關係。我想問你，仲有冇探翻你以前讀書時嘅老師啊？ 有啦， 有啲有啦。 有啲老師咧係仲 keep 住 contact 咧，過時過節都會一齊約出嚟食飯啊，update 下大家。 我想讲咧，有个朋友咧做代课，佢哋那些年咧系有五个 banding， 呢个有三个 banding 咧，去 band five 度代课，佢只代咗一个月咋，咁咧半年之后咧，有个学生咧打俾佢，老师，我想话俾你听，我个肚大咗啊，咁我唔知点算，咁我朋友就想问，你冇话俾爸爸妈妈听啊？冇啊，要话俾老师听啊？冇啊，有冇话俾细个听啊？冇啊，咁你啲好同学咧都冇啊，咁我就好奇怪，问翻我朋友。點解其他人乜都唔講，就講俾你聽？你只係代課咗一個月啫喎、我就想 信佢咯，因為 咁你嗰個月你做過咩嚟啊？你話你間校係 band five， 你啲學生又唔聽書啊，個個都吵吵鬧鬧。佢話我嗰陣時教 band five 咧，雖然佢能力弱嘅咋，但係咧我都係好照顧佢哋嘅。譬如小息嘅時候咧，我特登離開教員室，上去班房同啲女仔傾下偈咯。放學嘅時候，我睇啲男仔打波咯，就係咁嘅啫。結果半年之後，當學生好無助 嘅 時候，有時候咧個諗起就係邊個 care 我咯？係 啊，同埋邊個陪伴我咯？ 係啊， 有時候我又會覺得好得意。你會同一個就唔係好熟嘅人，你會講你自己啲好內心嘅嘢、因為其實你會覺得嘅佢唔會同任何你識嘅人講。 係 係啊，就有呢個咁嘅情況。 呢、這個都係真嘅，所以個關係啦，即係有時啊，我哋作為老師啊、家長，如果學生，自己的仔仔女女不開心的時候 關係一定係行先係好緊要嘅。 嗯， 咁啊，第四咧就係 M 咯，個 meaning 喎，你人生嘅意義，你覺得每日嘅生活係咪有 sense of purpose？ 有啊。 哎，咁清楚，好 清楚啊，系啊， 系乜嘢约约你嘅 purpose？ 我觉得个就系用我自己天赐俾我嘅，我 gifted 嘅嘢嘅话咧，去回馈呢个社会，回馈身边需要嘅人咯。即系例如，我觉得我自己都会令到一啲人会开心嘅话咧，我就令身边嘅人开心咯。呢个就系上天要俾我嘅个 mission 咯。咁我而家每日就做紧呢样嘢。 哇，咁好清晰喎！ 我好清晰。 一个清晰每朝起身后朝仔做咩嘅时候，同一个起身唔知做乜嘢咧，做咩好咧，喺挨时间咧， 咁嗰种心态就好辛苦。嗰个系啊，冇错， 所以我唔系好明白。有时我啲朋友同我讲咧，就系话即系其实年纪已经好大个啦，佢唔知道自己究竟想做啲乜嘢，唔知道自己想 achieve 啲咩嘢噶。 哎呀，咁我谂起好多年前咧， 系咪啊？有啲人 系有系啊，我想 refer 个学生俾你啊，十几廿年前噶啦，个学生咧系方嗰阵时又方块考会考嘛，佢 refer 你见到时候咧，佢下咁摸，趴喺张凳，乜嘢都唔做，咁个学生导师话佢想死啊，我吓佢考埋个摸之后唔翻嚟噶咯，见唔到佢噶咯，咁即刻见佢啦，佢同我讲话，如果唔系怕痛。我早就自殺死咗啦、 但佢點解咧？有啲咩令佢咁開心？ 爸爸媽媽離婚，佢現世佢係最 top 嘅學生，一落千丈，越讀越差，放棄自己啦。咁、我聽完之後都好難過。哎呀，點解去到呢個階段你先至嚟同我傾咧？咁佢話揾唔到人生嘅意義，我寧願死咗佢，不過怕痛咋。咁我就話啊，如果想知道人生意義，你唔應該問生嘅人，你應該問死嘅人。咁佢話問邊個啊？你有冇听嗰本书咧？叫《The Last Lecture》。 嗯， 嗰本书咧讲个教授咧，佢患咗绝症，咁啊，剩翻几个月命。咁喺大学教书嘛，最后一堂托课堂咧，佢唔系教书本嘅嘢，而系 review 翻成个人生。当佢讲翻我就嚟离开人世嘅时候咧，我想讲 ：It is not about death. It is about life. 点样去庆祝我嘅生命？结果嗰堂咧，啲学生偷嘢之后咧，摆落 YouTube 度咧。一個禮拜成幾十萬人 download， 最尾一個好出名嘅節目咧，邀請佢上台再講多次。咁、我講完個落大個籠之後咧，佢就話：我可唔可以寫本書題啊？我可以，不過本書用英文寫嘅喎。佢話唔緊要，其實我自己能力高嘅，不過自己放棄啫嘛。你借俾我睇啦。咁、我想講咧，這個學生咧，我其實佢做一個練習，佢最尾係冇自殺到嘅。我就問翻佢：你依家咁唔開心，我知道你好多艱難嘅經歷，但係至少問，其實你翻到個禮拜學咧，你已經再唔喺度嘅啦。我想問。呢過去嗰五年入邊，有冇邊個經歷你都好感恩嘅咧？佢靜一靜之後，佢話：我記得我訪問嘅時候咧，有個老師親自送張生日卡，擺落幾個信箱度啊。跟住話嚇，佢記得你生日，仲親自唔係寄俾你，擺落信箱。你點知佢唔係寄俾你㗎？你點知係佢寄俾你，唔係寄俾你？佢話 冇郵票， 係啊，冇郵票啊。跟住啊，咁你覺得一個好靚嘅經歷啊，個老師記得你嘅生日，好放上心。佢聽到之後都係嘅，呢個都係一個好靚嘅經歷。咁我想講，事過境遷，呢個學生大過咗，你而家照顧頭家，照顧爸爸媽媽，照顧媽媽啦、姐姐啦，一個生意人。再提翻以前嘅唔開心嘅經歷，就係嗰本書俾到一個 meaning。同埋個老師同佢嘅關係。 當心 Matthew 頭先你講緊呢一本書嘅話，有一本書我都好想介紹俾大家嘅，就係、叫做 Tuesday with Marie。 係啊， 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我覺得每一個人都一定要睇，就係講緊老師同埋學生老師喺患咗一個病之後，究竟嘅就係喺十四個每個禮拜二同佢上嘅一堂，其實就係講緊人生係咩嘅意義。係 啊， 哇，係任何時間睇我都係會淚流披面，同埋當你唔開心嘅時候，請你。攞起呢本書，任何一頁啫，你只要揭，你睇完之後嘅話，你就會覺得個就你會開心翻。 係人生嘅意 義，一定要睇。 問一個 dying people 可能更加清晰。好啦，最尾咧就係個 A 咯，就係成就感啦。咁啊，如果你嘅人生咧有個成就感啦，記得自己成功咧，你嘅生活真係幸福快樂嘅。咁啊，簡短問下大家啦，你人生如果你講下你嘅成功感、成就感，會諗起啲咩經歷咧？ 成功成就， 我冇未成功啊！ 未成功 有嘅， 成功同成就唔同，即系其实成就都系一种成功嚟嘅， 都未有。 唔系啊，你每日喺节目里边发放笑弹已经 系 成功。 系啊，好好， 你写嗰啲剧本， 系啊， 你写嗰啲剧本咁好，话 你剧本咁好， 唔系佢谦啫， 即系谦啫， 佢想我哋帮佢讲出嚟。 系啊，我仲计， 真唔系，我觉得 唔系，但系我真系想赞下你咯。 因為你嗰啲劇本其實係好好多，係啊，同埋知道你係用心機去做呢一樣嘢嘅， 唔簡單 嘅，欣賞你， 唔簡單， 欣賞你，係啊，唔好妄自菲薄， 哦 ，OK， 唔可以咁樣， 欣賞自己好嘅地方。 其實好多好細小嘅事情咧，都係一種成就，唔需要一定好似睇到好遠大咁樣樣， 或者話唔係一啲話好實在嘅 achievement， 就話我嘅個性咯。我當日選擇去幫一個人， 嗯、 我好欣賞，呢、這個都係個成就嚟㗎、 嗯。 我 keep 住我善良嘅心，我冇去學壞，呢、這個都係成就嚟。 係、嗯、啊，呢、這個就我欣賞自己嘅地方咯。係 啊， 係啊，我係 keep 住不斷咁做嘅。 啱，呢、這個好緊要。嗯、好啦，咁 因為我 feel good 㗎嘛。 係啊，冇錯啦。 你開心， 係啊， 感覺良好，冇錯。 你解釋都好啊，就係點樣成就咁會令你幸福快樂，因為 I feel good 啊， yes. 我冇遺憾啊， 冇錯。 咁咧，所以你見到頭先個 PLMA， 我覺得咧，你哋嘅節目咧。其實嗰五個成分咧係已經呈現曬出嚟啦，每日三個鐘幾開心快樂，咪正面嘅情緒咯。依、嗯、就係你哋每個節目環節係好投入去分享，每個準備。第三就係、是、你同聽眾嘅關係， 嗯、 你哋之間嘅互動，其實個關係好好嘅。 嗯、 M 係咩啊？個 meaning 咯、嗯。我相信你每個節目就希望帶俾笑聲之餘咧係有意義嗰邊一樣嘅。而最尾成就感啦，個成就感嚟自咩就係、是、我幫到人咯。 嗯， 好啦，最尾咧今日時間有限咧，想同你做個練習咧，就係、是、三樣嘢，聽眾都要諗下、哦嗯。因為咧最尾臨尾送一首歌俾你聽咧，我覺得係好有意思嘅。但呢首歌咧係《滄海遺珠》，未必大家成日聽嘅。但呢三句歌詞咧，大家成日搭真下。嗰三句歌詞咧就話最好嘅事情咧。我哋要去珍惜，咁大家谂一谂，最近嘅生活有啲咩最好嘅事情呢？我都要去珍惜，即刻谂起啲咩呢？ 派饭， 派饭，琴日同Yoyo一样有你派饭， 好 enjoy， 尤其是同你一齐， 好好， 真嘅，唔关你事。 最好嘅事情，好啦，咁最差嘅事情呢，就系大闸蟹系咪啊？ 真系惨， 唔紧要，唔紧要，就算最差嘅成，我都要欣赏， 好难、啊、 欣赏到你，令到今日成个节目气氛即刻提升晒，整个虾碌嘅嘢，整大闸蟹，咁最尾咧就系、是，就算最少嘅事情咧，我哋都要去感激、哦。咁、 嗯、 生活当中，大家听众谂下，嗯，最好嘅事情，你有冇学识去珍惜咧？最差嘅事情，你有冇去欣赏啊？而最尾就系、是、最少嘅事情，我都要学激，学识感激。我哋听听你一首歌啊！ 斜阳来旁听，我为过去一天作证，曾在这里活着自己的生命，真的很高兴。总有时大志未成，却突然要暂停转。 问一位大学讲师，退休之后去中学做保安员，应该要问佢啲咩好呢？ 不如出一个电子问卷，睇下全校同学想问佢咩问题。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就有中学组冠军拔萃女书院的同学分享他们访问成为学校保安员的退休教师李荣新先生的感受。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不知道为什么人听到我笑就会很开心的了。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好啦，时间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啦。咁样仲系一个小时嘅节目嘅。而家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54%，都系比较干燥嘅。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听日云量增多，星期四日间咧温暖。本周后期咧气温会稍微下降嘅。先听新闻报告，翻嚟就会有中医取材讲养生之道，唔好行开啦。 Hello， 大家好，我系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蕊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咁啊，同阿崔 Sir 咧见面嘅话，就系我哋最开心嘅时间，因为咧，我哋真系可以从佢嘅身上面咧学好多嘢。嗱，呢一排嘅天气嘅话，上个礼拜我哋有讲到有关于嘅就系，如果你真系觉得自己需要滋润一下， 燥热 啦、阴虚啊，咁样就讲咗就喺呢个肺啦，同埋呢个肝方面咧，有啲咩嘅汤水嘅。咁、其实头先有讲到咧，就我哋嘅上一集有讲到咧，应对住嘅就系唔同嘅，就系我哋嘅肝、心、脾、肺、肾，咁啊，仲有三个。三个脏腑我哋未讲嘅，系啦，咁我哋都可以就延续落去之后，我亦都可以讲下就我最关心嘅就系妇女方面， 系啊， 点样可以食啲乜嘢有精神？ 妇女 我都关心啊。 其实女性咧就好对于呢一个方面系真系有要求， 梗系啦， 因为佢始终会有机会影响到我哋嘅容颜， 嗯， 咁啊，譬如话皮肤因素有关系啦，每一个月嘅月经周期有关系啦，眼耳口鼻全部都有关系。咁所以呢女性喺一个滋润滋补嘅立场上呢係比男性嗰个要求性更加之高。 嗯、 因为男性呢佢就冇咁多讲究。 嗯、 但係女性呢佢就佢好容易会留意到点解呢轮自己啲皮肤咁容易过敏呢、 嗯、 啊一间呢又无端端。係又干啦一间呢就无端端红啦。 係啦 一间呢就好似总言之成个人都好似又猛猛整系啦，掹掹整整瞓得唔好啊！ 我个样变成咁，你都唔肯整啊？ 系 唔系啊？有时你同佢讲两句嘢都掹你啊！ 系啊， 咁啊，因为好嘅月经前后啦， 会啊会啊，因为嗱真系噶，佢哋又有机会有周期嚟嘅时候咧、 啊， 就会备受个周期一啲问题影响到个体质、又会变差咗， 冇错， 可能佢可能嚟经嚟个量多， 又痛 吓，又痛啦，又或者加上咧，佢嚟嘅过程嚟得多啊，咁、啊，身体消耗咗。咁亦都佢都無奈，因為佢被動啊嘛。咁所以咧，我哋就對於女性要調理滋養翻個身體嘅咧、 嗯， 就起碼我哋都要解決一個點先， 嗯、 就係點樣養翻佢啲血。 养血， 养翻佢啲血。 妇女最重要嘅就系养血。 冇错啦，嗱，我哋中医角度认为咧，呢个津血系同源嘅。 嗯， 譬如话津咧，就系我哋成日讲嘅津液。 即口水啊， 系口水啦，眼泪、鼻涕、荷尔蒙、内分泌、身体所有一切水液嘅总称、 嗯，都系属于 我哋都叫做津液。 OK， 咁津液其实就来源自喺我哋饮食物嗰啲水谷精微去化生出嚟嘅。咁、 嗯、 但系一个人身体里边嗰啲血咧，都系由水谷精微里边去化生出嚟嘅、 嗯。 若然如果呢个人呢、這个女士，佢系每个月都会有月经，会有流失嘅，咁、 嗯、 佢个血 少咗，咁嗰個身體都要平衡，咁佢就會將身體嗰啲水液咧就會滲透翻去造血，咁咪變相咗個身體嗰啲水液嘅就會流失咯。佢流失嘅立場就因為佢失血，所以嗱，我哋之前可能有提過出汗出得多。個人都有機會會血虛，咁因為流失咗水分，血液裏面嘅水分又要走翻出嚟去平衡你個水液需要，所以咧一個女性點解會咁容易有一啲好似失去滋潤啊、陰虛啊呢啲津液不足嘅現象咧？可能主要都係同佢個血 失血有關 流失引致。嗱，好多人就算乎可能佢有一啲陰虛引致到大便唔暢順啦、跟住又便秘啊，跟住又出現痔瘡啊，跟住又再出血啊，咁佢本來已經陰虛，水潤嘅津液不足，再因為呢個因素導致便秘又便血，咁又再失血，咁兩邊都失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女性咧，我哋就要補血多啲，係啦。 崔常，我又想問啦，你頭先講過就係話，即係當然如果係有月經嘅，咁佢就會每一個月都會失血啦。 冇錯， 停一經咧。 嗱，停咗經 咧，咁會唔會好啲啊？ 嗱，佢血肯定係減少咗一個規律性嘅流失。但係咧，佢點解會停經咧？咁喺中醫角度都係因為佢嗰個腎陰嗰個物質開始少啦。咁而導致到個人就冇辦法再支援到個生殖，而導致到佢冇咗經咯。咁但係呢個係正常嘅，因為年齡因素個身體變化。咁但係佢都係容易會有啲陰虛症狀嘅。因為我哋見到好多有啲停咗經唔係啱啱收經，可能去到已經去到55歲啦、60歲啦、65歲，甚至乎70歲，佢都會有一種嘅一段時間，會有一種無名火起，個人無端端又冒汗，個人無端端又心煩，無端端又好乾。 更年期啊嘛，你講緊嗰啲症狀。 更年期係更緊年個期。 哦， 咁嗰陣時可能你啱啱正值收經期啦，咁就會有機會。 即更緊年， 冇錯啦，你未更。 系啊，开始更年 系啦，但你由更年，即系由壮年进入老年嘅阶段，就叫更年。 哦， 咁你已经进入咗老年，就已经过咗更年。 哦， 咁但系你过咗，咁你即系话都系衰老啦，开始物质咧就会有一种减弱啦。 系， 咁你都会出现呢个状况咯。 嗯， 咁当然啦，有啲人咧就少啲嘅。 嗯， 咁唔排除佢真系你当佢好识。享受生活啦，佢乜都去食，乜都去做，但系可能佢唔代表好健康喺佢个饮食里边，但系佢啲问题咧，佢会少啲嘅。但系佢有啲咧就好爱惜健康，样样都好小心去食嘅时候咧，佢可能又会有机会因为咁样而导致到个身体唔平衡。 吓， 系咁得意嘅， 咁 所以咧，即系话我哋其实应该咁讲，我哋乜嘢都唔怕食嘅，淺常就冇問題啦。但係你太擔心嘅，當然啦，好似我哋講話，而家呢個季節有啲人食大閘蟹，我哋講話食咗會寒涼啊、傷胃啊，有好多問題。 但係大閘蟹又好好， 你可能去試下味嗰種，即係我哋唔多，整個蟹粉小籠包我都係整一個啫，食下有乜壞呢？但係就唔使話驚。紧要得滞， 因为每一样嘢都一定系有好嘅，同埋有唔好嘅。 你过量先至会差啫， 啱 吓。你个体质如果系有失平衡，你梗系要避啦。 嗯、 但系你冇呢件事嘅时候，你就未至于要避得咁紧要。咁、所以咧，女性去滋润，我哋要补血。但系补血，我哋头先提过有一个点，不论系身体嘅津液定系血液，其实来源自咧都系喺个水谷精微。即係飲食裏面嘅食物營養，咁亦都好重要咧，都係關乎於我哋身體點樣去將個食物裏面嘅營養咧就攞到，咁呢個就係脾胃嗰個吸收功能。咁所以好多時候我哋見到女性失去咗滋潤嘅現象咧，就膚色就會萎黃啦，個人面容 黃面婆啊， 係啦，嗱，即係佢黃嘅原因係其實佢個血唔夠，咁所以。佢呈現到我哋本來就係黃皮膚，咁但係我哋因為有血足夠，所以我哋先有種紅光啊潤養嘅一個感覺。如果唔係，你就會好乾、好乾、好枯萎嘅一個顏色。咁呢個都係血唔夠潤，我哋就要補血。但係頭先講話，就算你食幾多補血嘅嘢，你都係要吸收得好先。 所以就個脾胃係 啦，咁要吸收得好啲咧，就要。好味啲嘅嘢咯， 啊， 即系你食啲唔好味嘅嘢，你就唔想食噶啦， 系嘛？有猛噶啦， 我日日都叫你饮药， 可以幫到你啊，咁你都唔會開心噶嘛，係嘛？但係如果你話我喺食物裏邊當中，嗱有啲乜嘢可以令到佢所謂好食啲啦，咁有好多人就中意食啲甜啲嘅嘢， 冇錯，朱古力啦。 你一聽甜嘅時候，佢又啱又話我有糖尿喎，我又驚啦，嗱咁咪又避咯，係嘛？即係我哋唔係建議佢多食。但係都係要有啲嘅、 嗯， 我自己煲個腐竹白果糖水啊，加少少糖落去，都係有啲甜潤嘅，咁、呢個都係冇問題啊。 好、開心添，嗬！真係食完之後， 係啊！如果唔係你真係做齋做乜咧？ 係啊，所以咪要滋潤下咯，係咪？ 你拍拖愛情會唔會又得咧？ 嗰個係必須要嘅平衡啦。就算唔係一定愛唔愛情咧，都係友情啊、友情啊，即係 有朋友係啦。 系啦， 各 方面都系应该有个关怀啊，呢、這个都系已经系一个好嘅滋润嚟嘅。咁、譬如好似我哋有好多一啲生活遇到嘅靓嘅材料，又可以滋阴嘅，例如花胶啦， 系哇， 花胶其实都 有你啦， 好 common 嘅嘢嚟嘅 ，common 系啊，你即系好多人屋企都收埋好多噶嘛，只不过通常收得埋嗰啲咧。就望多過食嘅，因為嗰隻花膠公啊、花膠乸啊，好鬼死口噶，又 有分嘅，我唔知喎， 唔捨得食會有嘅，即係老人家留落嚟。即係其實呢一啲都係具有好明顯嘅一種膠質， 係 可以有一種我哋現代人又補充啲骨膠原啊 ，collagen 啊， 即 係 呢個講法。但其實就係話點解上咗年紀或者相關佢會流失咗呢一啲嘅物質，就係、身體佢製生得唔夠，咁、你就要俾翻多啲嘅營養去製生咯。咁、但係就未至於要日日去食個花膠扒啊。咁、但係你每個禮拜或者一個月頭裏邊總有一兩次，可能嗱。食下花膠啦，嗱、有啲人以前最傳統係用咩咧？就用燕窩啦， 係 啦，燕窩燉埋咗，擺喺個雪櫃，得閒就每日朝頭早都不翻兩羹嚟食。係 啊， 呢啲 就息養陣。嗰陣時候係有一啲咧，你可以成樽買翻去嘅， 係 得唔得啊？ 都係有嗰個成分就 OK 啦。 我記得幾舒服㗎，你朝頭早飲食兩即係食兩羹。 冇錯啊，即係嗱，呢啲係 佢又有蛋白質啊嘛， 逐啲滲入啊嘛，我又。唔可以太多， 啊、 多又會影響消化。 嗯、 生冷嘅嘢嘅時候咧，又未必可以個個承受。 是哦、 但係如果你話我會、今次咧我又煲下啲有花膠存在嘅湯水， 嗯、 有陣時咧又用一下啲燕窩。咁、我哋之前又提過，有陣時可以用一下啲螺頭。咁呢啲全部都係屬於一種咧叫滋陰、養血嘅一種物質，因為佢好食啊嘛。 有冇啲平啲嘅？ 你有錢人真係麻煩。 你頭先講嘅嘢都係乜燕窩？ 我俾個舉喻啊，嗱，好似花膠，唔好講好貴天價先啦。我哋而家行去有陣時啲海味鋪，見到有啲鱈魚膠，可能講緊一斤咧。都是$700啊$600啊、但是你每次呢都是放两三片喎。 唔多嘅。 咁你嗰包嘢真係食到发毛你都食唔晒。 咁好啦。即係下次啊最常我跟你去买嘢。 你唔勤力嘅呢你根本就好难食得晒。 嗯。 係咪咁你落嚟几片落去就令到个汤水有啲胶质咋嘛。 係。 我哋有啲醫師成日都講笑坐埋一齊，係、買啲好靚嘅，梗係好啦。但係太靚嘅，佢又膠質又好重嘅喎。 係、 咁如果個病人佢要調養，你又俾啲咁結黏嘅嘢，佢又好難消化嘅喎。寧願買啲唔好太貴，咁、又可以生活當係落去重手啲啊，你都唔會肉赤。 啱啊。 咁嗱，如果你譬如用一下啲花膠去煲湯。 嗯 對於一個女性，佢又想要補下氣、健下皮、養下血嘅，我哋用啲大家屋企都有嘅材料就得噶啦。黨參、淮山杞子、龍眼肉。啊，咁啊加幾粒紅棗，咁啊放花膠，咁你就可以一係就煲豬展啦 ，common 啲啦，咁樣，因為佢平和啊。有啲人話我煲雞啊，或者我煲白鴿啊，啊即當然係可以啊。甚至乎嗱、真係講得好滋潤嘅咧，整隻水魚。 哇 哇！ 咁你咧就好膠，我驚你即係膠得滯啦，頂唔順噶啦。但係即係話水魚又好啦，水鴨又好啦，呢啲全部都係具一個好有營養價值嘅滋潤嗰個方向出發。咁、所以如果嗱，你話黨參，我咧就落兩條啦，大約叫五錢，咁啊剪細啲咯。咁啊跟住淮山就落四五片啦。咁啊杞子啊揦一汁啦，龍眼肉又係一汁啦，一汁大約叫一匙羹左右啦，多少？ 影響不大。咁啊，跟住你紅棗嘅，你又可以落去四五粒啦。 哇，仲落紅棗啊！ 係啊，紅棗咁啊，嗱，如果怕燥嘅人嘅，你又落藍棗或者黑棗啦。 係咪應該唔要個核會又會好啲？ 唔要個核就冇咁多澀嘅味道， 係， 但係都一樣會燥， 都會 燥，燥起上嚟都係燥嘅。 哦， 係啊，咁你係啊，有啲人即係話屋企冇啊，得蜜棗啊，咪蜜棗咯，係一樣可以嘅。 好， 咁啊，棗就得啦。 棗就想令到個湯水甜啲啦，同埋好味啊嘛， 係啊， 好味佢咪中意飲咯。咁啊，跟住咧，我哋又放花膠落去啦。咁啊，花膠你睇下啦，有啲需要事前準備一下嘅。咁你可以啊，洗乾淨佢啊，揾啲姜葱同佢出出水啊，再浸發一下佢啊。咁啊，煲湯又唔好話一早掟曬落去啊。如果唔係咧，嗰啲嘢本來又唔係咁靚，咁好快唔見咗。 我就用曬， 係啊， 一撇嘢咁樣。 用咗咪一樣。 用咗咁啊，你又好似想食嗰種 口 感 啊。 咁你可以早啲放啲啊，遲啲放啲。 係啊，分兩次。 花膠係一種即係其中一種啊，有啲人就會將佢愛嚟轉咗用魚唇啦，啊魚乾嘅啊魚唇乾嘅，咁呢啲咧都係有一個好有營養嘅膠質，咁啊亦都咧就好飲啦，咁你放嚿豬剪落去，咁啊煲個湯，咁啊既有健脾，又補血，又可以滋潤我哋個身體，咁啊男女老幼食都冇害嘅，咁呢個就係對於婦女滋養咯。咁但係頭先提到啦，女性佢好容易喺啲經期咧。就会影响到佢个身体，咁啊，甚至乎有啲女士咧，就成日都会有痛经。 系， 如果调理嘅话咧，我哋要预防经痛，又喺生活里边自己要去尝试啦。你又可以有啲金针啊。 金針， 金針， 金針雲耳嗰啲金針， 金針雲耳嗰啲嚇，金針我哋有一個疏肝，有活血調經，咁我哋可以加啲咧就龍眼肉， 龍眼肉 係啦，同埋杞子，淨係三樣啫，淨係三樣啫，每樣咧就當三錢啦，茶水嚟嘅， 茶水嚟嘅， 係啦，嗱，因為呢個咧係有活血同埋有補血，因為始終佢都會。流失啊嘛，咁我哋就系用呢三样嘢，咁我哋就用水咧，就用三碗，系啦，咁啊水滚后收个中慢火咯，煲剩翻一碗，咁啊饮一日饮一次，饮两日，即系饮两日啦，咁啊几时饮咧？就要喺离经之前嘅一个礼拜之内去饮。 诶，有时唔知即系几时离经， 系啦， 咁你就要俾一个期佢先。啊，譬如话你上个月。一号嚟过，咁你下一次如果当你都系要预喺一号之前，咁即系话你喺廿四至到三十号之间，咁、你嗰个礼拜你就可以饮两次咯，系啦、 哦， 咁呢个因为我哋始终就算有啲好似阿 Joy 讲到话，有啲女性佢真系唔知几， 真唔知嘅，因为好混乱噶有时， 系，但系我哋就要教识佢，系啦，应该几时正常咁样出现，咁你先至叫做合格啊嘛， 即系所以你用呢啲咁嘅方法嚟去， 咁我哋饮咗佢疏咗个。肝气佢个调节功能会稳定啲啦，咁呢个喺经前饮两次，希望佢离经嘅时候就畅顺，同埋减低咗有啲不适疼痛嘅现象。咁啊，经后好似头先讲过啊，我流失完气血弱咗啦，咁我又有啲好似干燥啊、血虚啊咁样，咁我咪煲翻头先嗰款花胶汤水， 系花胶党参、淮山、杞子、龙眼肉，再加啲黑枣， 系啦，咁啊大人细路都饮得嘅，咁啊自己又可以饮多两碗咯。 哇！即系如果系妇女嘅话，饮多两碗汤， 男女都可以饮，不过妇女佢流失咗，咁啊饮多两碗好啲。 多谢晒梁彩臣，好，我哋饮多啦。 明明已尽岁，怀念你教我很畏惧，将这热切的兴趣，会在寂寞人淋下冷水。明明试过受罪，无奈对爱有期许，若死不甘心都不要闹情绪，迷糊是夜半等来伴侣，一根草吊进水沉下去，整的也许必须踢腿，最好无情也未至于无情力减退，旧生劝唇边一过，默然苦去。又记起是你的绝美人鱼眼泪，谁人在赠暖？能忘怀为何着紧恩怨？旧车里生存，能纯情为何大胆交出杀生权？明明在定劝。投降为何未恨心愿？ 两段，宁愿回望一圈，如沉船围着你打转。曾共你有过的畅趣，没法力更解背对，替代若代狂留下壮举。明明发丝丝醉，无奈爱太似潮水，若满足身体可减退是潮水，但艺是乐趣都能走水。一颗心于废墟，男共女相拥也许必先汽水，至少条情也未至于重提另一对，托杯酒如果可以直流骨髓，别说起共那位上世前面太累，谁人在争恋能忘怀，为何着紧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今日抵港访问四日，期间将出席全港欢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大会演。政府今日下午一点起，在20间民政咨询中心向市民免费派发共大约5000张大会演或位门票，数量有限，每人限取2张，派完即止。大会演听日下午5点在无线电视翡翠台现场直播，并在12月2日下午1点15分在翡翠台竹本重播。代表團成員由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林西強副主任帶隊，成員包括參與中國空間站建造的神舟十二號乘組航天員劉伯明、神舟十三號乘組航天員黃亞平、神舟十四號乘組航天員陳東、神舟十五號乘組航天員張璐和載人航天工程系統相關領域專家。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為鼓勵市民在區議會選舉中投票，政府將在下個月9日，即是投票日前一日，在全港各區舉辦區選繽紛日，包括在觀塘和灣仔海濱舉行區選夜繽紛的日場版，夜晚亦有戶外音樂會和無人機表演等。李家超形容市民全年365日在社區生活，今次選舉和所有市民都有直接關係，對他們非常重要，政府有責任令市民明白區選的重要性，增加對投票的重視和投入感。農曆新年煙花匯演將在明年2月11日舉行，康文署邀請有意贊助的機構在12月7日或之前向位於伊利沙伯體育館八樓煙花審核小組秘書處提交申請書，如有查詢可致電25911384。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丁薛祥訪問哈薩克，他會見總統托卡耶夫時表示，中方願同哈方一起以落實兩國元首重要共識為引領，以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為主線，攜手推動中哈永久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向更高水平、更廣空間邁進。丁薛祥會見哈薩克總理斯麥洛夫時說， 双方要继续本住命运共同体精神，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互联互通，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中哈全方位互利合作提质升级。丁士祥又和哈萨克第一副总理斯克利亚尔会谈，并共同主持中哈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两人在会后签署了中哈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纪要，并见证签署关于互设文化中心的协定等合作文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云量增多，星期四日间温暖。本周后期气温稍为下降。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419点，跌105点，成交金额4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34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08点，升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7.55元，跌1.2；腾讯控股319.2元，跌3.6；美团105元，跌3.6；阿里巴巴74.6元，跌0.5；小米集团15.66元，升0.2；友邦保险70.2元，跌2毫；比亚迪股份218.8元，跌3.4；快手56.25元，跌2.35毫；恒生中国企业60.6元，跌咗4.2；中芯国际22.7元，升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4，日元148.18，瑞士法郎0.881，加元1.361，人民币7.152。英镑兑美元1.263，欧元兑美元1.096，澳元兑美元0.662，新西兰元兑美元0.61。日经平均指数报33323点，跌124点。港金报18735元，升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14.78美元，卖出2015.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宾臣骚动音乐现场音乐会嚟到第四场咯，今次有咩嘉宾先？ 波城呢位一开声就令人印象深刻噶啦。 如果你问我可会你下去，可会不放过自己？听几多次下仍全民吓亲死。 骚动音乐现场演出，骚动音乐第四场将会有 Yuta 声音版，星期五黄昏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视像版，12月2日下昼1点，港台电视31。 每一张选票都承载住我哋对呢个地方嘅理想，同我哋对生活嘅愿景。一直以嚟，维护廉洁选举系你我共同嘅信念。我哋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嘅将来。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同 ICAC。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片段人间，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上集？ 喂 喂喂喂，祖哥喺屋企啊，歌唔够急，歌唔够急。 喂喂喂 ，Raymond 啊， 系 我啊，星期日成日喺屋企听歌嘅，点啊？搵地方匿埋避灾啊？ 阿初啊，有好嘢益你啊！喂，听住，我有个小三，其中一个小三啱啱落咗香港。嗱，呢件事我老婆唔知噶，我其中一个老婆唔知，就有我听日飞加拿大，你帮我收留照顾佢。嗱，佢应该差唔多上到嚟啦，你开定门俾佢，唔该，差啲唔记得佢带埋个细佬嚟，帮我照顾佢哋，拜拜。 我冇应承你，你炸嘢咁讲讲，哎，真系，哎，喂喂，嚟啊嚟啊嚟嚟， 唔该，我揾阿祖哥啦，你帮我攞啲嘢入去啊。 喂，阿姨你揾边位啊？你会唔会揾错地方啊？ 唔会啦，十二 B 嘛，喺呢度啦。威哥叫我嚟度住先噶。 冇错，阿 Raymond， 威哥系叫我招呼佢东莞有个女朋友嚟住。 咁今日就我啦，我就系佢朋友啦。 嗨，你好啊，我就系佢女朋友嘅细佬，叫我细佬得。 喂，咪住， 细佬， 你系佢女朋友 啊？唔似咩？有咩问题、啊？ 哎呀呀呀！哎，唔好讲住啦，我好急啊，好急啊！厕所喺边度啊？ 得啦得啦，右手边就 喺度。哎呀，白啦白啦白啦白啦白啦！ 你两位真系搞到我好乱。喂，阿姨啊，你真系阿威哥话嗰个小三？ 哎呀，我咧就系肥咗少少，矮咗少少，年纪咧又大咗少少。不过咧，威哥都唔介意噶。哎呀，靓仔啊，我都急啊，厕所啦，唔该。 喂，客厕你个细佬用紧，喂喂，你 我入主人房可以啦。 喂，哎呀， 唔好喂啦，你帮我攞啲嘢入嚟啦，我嗰度爆啦。 咁冇礼，哎呀呀呀。 哇呼，烧晒！ 喂，你只手湿立立，你唔抹干先出嚟，你睇你滴到周围都系水啊！ 我有抹啦，我连个身都抹埋啦。 吓，你洗手做咩抹身啊？ 我见你个冲凉房咁大啦，我行到身水身汗嘛，我咪成件冲埋凉啦。我本来想洗埋头噶，不过见到你冇洗头水。不过咧，我费事霸住你嘅厕所，点解会有个男人后边笑嘅？有鬼啊！你间屋，喂呀，冲完河师傅 你有冇搞错啊？你会唔会唔好意思噶？ 师傅晒，我都想啊，家姐， 你个头又湿，你又喺我厕所冲凉啊？ 咩啊？有请攞，你冇咁孤寒啦。 咪系咯，用你少少电同埋少少水啫。 最多咪少少洗头水，少少护发素，少少牙膏，一条牙线咁啫嘛。 你边有洗头水啊？ 咩系咯？会有啊？你入唔入家姐？ 咩文啊？你讲咩文啊？ 抠文啊，即系脸色吝啬啊！嗱，边个例子你啦？他成天拨拉着算耙子，无论什么都抠文。 救命啊！你讲咩啊？呢两个嘢边度嚟噶 ，Raymond 嘛？喂，企喺度你两个， 唔系咩事啊？香港佬，呢个人冇礼貌噶吓，你学我可以，你唔好学我家姐啊！你边个中学毕业啊？朋友嚟你屋企啊？招呼都唔打个，水都冇杯啊！ 细佬，唔好咁冇礼貌。 听我讲完先，我想问，我知呢只名牌 Martino Coron 系边度攞我呢支 Coron 用？ 嗱，嗰个咩？佢谂黄毛啊，黄毛啊！ 你懵牛咁眼望住位啊！我用咗你支苏豪水咋？ 吓，阿姐，你知唔知咩叫苏豪水啊？ 咩啊？ 苏豪水剃完须之后搽噶嘛？你女人之家，你用咩苏豪水？你攞嚟做乜嘢？ 秘密， 你变态噶！你喷。 你唔知道我讲乜嘢呀？咪咪就顺便物啦嘛，你变态 嗱，等我讲清楚啦。 我知咪咪啊，我识听咪咪啊嘛，咪咪 B 咪，哎呀，算啦 ，Raven 啦，执走我哋啦，我唔要咪咪啊。 做乜嘢啫？ 坐低，你啊，两个坐低。 咩啊？ 嗱，阿姨，嗱，阿哥仔，而家同你约法三章，如果你犯规，唔好怪我唔客气，即刻执翻屋走人，唔可以坐喺度住，得唔得？ 阿靓仔啊，其实咧我唔系叫做阿姨，我叫做阿姨。 时间啦， 而个个咧都系叫我做姨妹妹的。 我咧就叫阿希，个个都叫我做希希。 我 哋一个阿姨一个阿姨， 妈宝， 即系姨希咁啦，系嘛？阿姨同阿希系嘛？嗱，两位得啦，算啦，姨又好，希又好啦。即系咁，我见你系我老友 Raymond 啲好朋友咧，暂时吓，俾你喺度住住先，有条件。 喂，你咩意思啊？而家 你同我讲条件，细佬啦，唔好嘈住，你听佢讲先啦。 讲得未？得啦嘛，系嘛？ 嚟吧， 嗱，阿姨阿希，我份人咧中意静，我最憎人嘈。如果你发出噪音， 哎，唔好射啦，放声啦，收到啦， 大声啲啦，爆咪啦， 收到。 第二，唔好讲，你哋讲开嘅普通话，我唔系好识听，我互识听， 我 识听， 我问题 ，OK 咩啊 ？OK 系英文嚟噶嘛？系咪 ？OK 啦，好啦，嗱，第三 系 我间房，嗱，你而家望到嗰间，主人房，主人房。你明白我意思啊？ 我明 白，我免啦， 唔准进去啊！不能进主人房。 好， 明明 好， 免。哇，咩味呀、啊？ 哎呀，好了，你翻嚟啦，你食咗 咁大阵？喂，你阿姨啊，你喺厨房整咩呀？ 喂呀，我整咗嗰啲家乡嘢俾你食啊，好 嘢 嚟噶！我益嚟嗱饮碗， 嗯， 可唔可以饮啊？ 哇，啲味咁奇怪嘅， 你割晒佢啦！哦，可唔可以饮？ 又有醇喉，又有少少醇喉嘅。喂喂，咁但系其实咩嚟嘅咧？ 哦，咁叫做琴葵蜻蜓舞翩翩。 琴葵 系 蜻蜓， 系冇错。 你副琴葵同蜻蜓俾我饮， 阿嘴上有时间唔中都会叫呢啲嘢嚟煲。 饮啊！你老我 你饮晒啦你。 啊！我要扣喉啊！ 你唔好搞嘢啦！ 唔该，你倒晒佢，倒埋个抌埋个煲佢啊！ 你知我讲嘅嗱，呢啲咧就系我哋好家乡嘅，你哋隐世高人嘅一啲祖传秘方。嗱，我见你咧呢一排啦，朝早咧，你啲口气好劲啊！ 系咩？ 你夜晚又放屁？ 你听到咩？ 好臭！咁其实我会煲俾你，就清下你嗰啲肠胃啦，你下下火咧咁样咧啦。哦，你唔好饮，你真系你话唔好饮，你真系可身着雷劈。你依家你冚你咳两声咯。条气系咪顺咗？系咪顺咗啲？系咪 好 啲？ 好似系嘅。喂，但我真系冇听过人哋煲琴。佢蜻蜓啲嘢， 你话明呢啲系隐世高人嘅嗰啲祖传嘅秘方嘛？你梗系唔会讲俾人听你真正嘅药名啦，系咪咧？嗱，你依家条气顺翻晒，咁我去煮饭啦。你想食咩？ 哎，唔使，我喺楼下茶几，我食咗先翻出嚟。你唔好再煮嘢俾我食。 唔好咁样啊 ，Hong Kong people 啊，你成日你食埋啲外面嗰啲嘢嘅话咧，又多盐啦，多油啦，咁样冇益噶。嗱，听日开始，我煮啲住家饭俾你食， 住家饭 三送一汤。百分任中，仲有啊，饭后有甜品啊，同埋咧饭后果，好唔好？ 嗯，咁又 OK 喎、啊， 我 好耐冇食住家饭、 啊，咁就得啦，博士1000蚊， 一千啊， 系、 啊、，OK， 杀你啊！ 你中意就好啦， 吓。喂，系、啊，嗯，点解你同你细佬落嚟香港嘅？其实你上面而家发展都仲好啦。 系噶，好。 你煮嘢食咁叻、啊，你叫你嗰个阿 Raymond 俾钱你整个姨希小炒，姨希小炒咁啊仲好。 嗱，其实咁样嘅，我真名叫做纯片， 纯片， 我是湖南人。咁其实因为屋企好穷啦，咁啊要帮手咧，要照顾我个细佬妹啦、哦。我等佢哋咧要读书嘛，所以咧我就去东莞嗰度搵嘢做啦。个叔公又喺东莞啊，咁我就为咗要令到我屋企人以后咧无后顾之忧，你生活又好啲，又唔使挨穷咧，我就不断咁样努力赚钱啦。直到遇上咧阿威哥，佢话喜欢我啦，同我一次啦，我就冇谂啦，我即刻答应。系啦，嗱，我承认咧，我哋之间系冇感情嘅、哦，不过系有呢个感情嘅钱银嘅瓜葛。不过咧，我真系好想努力咁样去还钱啊！你想唔想再听多啲、嗯？我可以再讲噶、嗯，我有好。 好啦，嗱，你两个都喺度吓，有嘢要讲。 做哥， 其实我已经搞了好多话习惯噶啦，你可唔可以唔好唔要我哋啦？ 细佬啦，嗱做人咧要有骨气噶。嗱，祖哥，我知道你咧想同我哋讲乜嘢噶，不过咧迟啲先至讲，好唔好？ 其实啊，唔系我妹，其实我都系我都唔系一个不近人情嘅人。听朝咧，我飞纽约开会。 哦，溜咩话？ 溜咩嘢？ 纽约 哦， 纽约啊，下个礼拜六翻，你哋最好喺我翻之前咧搬走。够时间揾地方噶啦，系咪成个礼拜 ？OK。 纽约系咪真系纽二啊？ 纽约系美国啊。 好、okay. 啊，我哋明嘅、啊，不过咧， 唔使不过啊。我一个男人，你一个女住，又加埋你细佬，始终就唔方便。我真系好唔舒服，所以都唔好怪我。OK， 嗱，我俾咗时间你搬噶啦。 嗱，咁样做过。嗱，如果你因为呢一度唔方便嘅啦，呢个理由够咧，叫我哋离开咧，我谂啊，又唔使将个问题搞到咁大嘅，万事有商量啊嘛。 唔使讲啦，我仲有好多嘢做，你自己睇电视，嗱，唔好搞我啲嘢，得唔得 ？OK。 你今晚想食咩啫？ 唔使理我，吓，唔好整嗰啲琴渠蜻蜓我，我自己搞。 家姐啊，不如咧整翻个咸鱼鸡啦，炒饭啦，加个粉骨鲮鱼汤啦，姜汁芥兰好唔好啊？ 喂，都好、啊，祖哥啊，你食唔食自家饭噶？ 我真系好多嘢做啊！我唔食啊，你随便啦。 食啦！ 我系做手机游戏设计嘅，呢一行竞争大，市场瞬息万变。如果设计出嚟嘅游戏唔受欢迎，我会用更多时间去谂啲新嘢出嚟。如果唔系，好易被淘汰。两点几啊！哎呀，唔怪你咁肚饿啦，好搵下嘢食先。咦，咁香嘅？ 唔好意思啊，诶，系咪电视大声得就系嘈住你咧？ 咁又唔系，系个肚饿想食嘢啫。你煮咩咁香呢？ 海鲜面啊，啱唔啱啊？我特登煮多咗，我等你肚饿出嚟食咧。 吓、啊，你哋头先唔系话食嗰啲咩咸鱼鸡粒炒饭、粉骨鲮鱼汤，点解而家变海鲜面嘅？ 嗰啲系晚饭嘛，海鲜面系宵夜。 咁快又肚饿？ 诶、欸， 不过多谢晒。海鲜咧，我唔系好食得。 点解啊？你生嘢啊？你系咪惊食嗰啲海鲜会发啊？ 啊，你个口都几好意头噶、啊，你又生嘢啦，神经病！不过咧，我唔知点解咧，我一出世就系咁噶啦。海鲜一对我嚟讲咧，一食个胃就抽筋啊！ 我知道我知道抽筋啊嘛，你又怕乜嘢啫？你食啦，你加啲辣酱嘅话就唔抽噶啦。 冇啦，我仲要赶埋啲嘢，我听日仲要飞咗开会啊！ 咁你肚饿嗰阵梗系要食嘢噶啦嘛，唔做唔食嘢嘅话又边有力做嘢咧？你唔紧要，你爬两啖啦，你食两条好冇？嗱，最多咧，我就开翻杯冻奶茶俾个你咯。 冻奶茶有奶咩？我雪柜冇奶噶。 唔好理啦，食啦。 嗯，好啦，试就试。 够唔够啦？ 嗯，啊又真系几好食喎。 咁加多啲好嘛？ 嗯，好啊，加嗯，好味，好味。 呢啲咧我介绍翻下，我乡下嗰啲辣酱嚟，我自己整嘅，出面冇得卖嘅。 揼咗啲咩落去啊？其实 再整多羹咧。 啊，好啊，好啊，命啊！哎呀打打俾我家姐啊！ 你家姐几多个电话先得噶？ 电话喺我裤袋。冇人听咯，冇人听。头先你明明同佢讲咗几句嘢噶、 你哋误会啦。我几乎啲广东话咧讲得唔好，唔识讲，我练习下啫嘛。 吓、你又先练习？ 祖哥啦，你唔好讲咁多啦。我扶你上床嗰度倒杯水过你饮过啦。 哎呀，家姐啊，佢嗰阵醋等我嚟啦。 你仲瘦过佢啦，你够唔够力啊？ 想得嚟，我就系长骨沙大王，亦都系 sell 两座卡地铁。我够你，等我光剪破你入房，你挨落我度，唔使惊惊。 冇啊，唔好揽咁实，救命啊！你有我痛死算啦，唔好搞 啦。 嚟啦，嚟啦！